选票上的排列次序，以及分配展示选举广告的指定位置。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提名期结束后14日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如果某界别分组属于有竞逐选举，就需要在下个月19日进行投票。政府统计处公布年中人口数字，最新人口是739万多人，同去年同期748万多人下跌 1.2%。由去年至到今年年中，有近9万香港居民正移出。另外，积金局数据显示，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金额是过去7年最高。有学者担心，近期的移民潮令人口老化更严重，加上流失不少专业人才，对香港发展有负面影响。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早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而家嘅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499点，升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0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10.4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3，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52.45美元，卖出价是175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愉快感觉来吗？清晨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候啦，吓嚟到6:09，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即系代表话空气好啊，系咪？可以大大力咧吸下空气啦。已经咧就嚟到2021年8月13日，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嚟嘅，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尽快完成手头上嘅工作，咁啊揾啲时间可以去轻松一下，咁啊今个星期嘅工作咧都辛苦啦吓，咁啊大家要加油，亦都咧希望好好地享受一下咧就系 weekend 嘅时间。 晨光每日一格。 在大家享用自己时间的时候，不过呢都不要忘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经常都说啊，之前呢又母亲节又父亲节，是不是？虽然经常都在说了，母亲节那牌日日都是母亲节，但是又有多少个是真的会记住日日都是母亲节呢？成功的人士永远都会记住一件事，亲情的可贵。亲情亦都是大家去到搏杀的一个原动力啊！特别是回到家的时候啊，原来妈妈都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呢，就是你喜欢的食物啊，去到准备给你辛苦工作一日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最清楚自己的人呢，大家都会说嗯，就是妈妈啦。由我小个开始可能都有啲有啲臭脾气，哇，但係去到越大嘅时候呢，啊，原来你发现真係始终都系妈妈啊记住我。所以会唔会用呢个时间啊，星期五六日同妈妈去飲下茶啊，见下面啊，又或者多啲关心下佢呢？咁啊係嘅。妈妈呢即係年纪都大啦啊。我哋自己都慢慢成长嘅时候，妈妈年纪都大啦，所以咧系需要多啲关心。一个懂得情嘅人啊，懂得去到关怀别人嘅人啊，记住父母恩嘅人，佢哋就可以喺自己嘅路上边咧行得更加顺畅噶啦。咁啊，睇下你想唔想啦。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 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以及咧系有雷暴噶。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咁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有我林慧 Barbie 啦。来到星期五的早上，不知道你是一个星期里面最累的一个早上，定还是是最充满期待的一个早上呢？如果听日不需要上班，可以好好享受周末的你呢，相信对于今日来讲都是特别期待的。放假的时候睡觉可能都会多一点，如果有充足的睡眠，自然就会有健康的体魄了。不过看到报道，内地媒体就说有一名26岁的女子因为长期都翻夜班，所以长期挨夜，先后在两年前和日前两度出现脑出血的情况，而脑出血之后亦都为她带来了后遗症。除了右边的身体经常麻木之外，拎起细小的东西刉到皮肤都没了知觉啊。这位女士表示自己每日都是睡4至5个钟头。根据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全城兴奋网页资料显示，睡眠和饮食、运动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和发展是有重要的影响的。经过一日的工作和学习，睡眠能够令疲累的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帮身体充电。而每日晚上睡眠的时候，大脑除了暂停日间繁忙的工作，其实亦都修补紧劳累了成日的肌肉的。这个时候就是调整身体各个部分的运作，包括了呼吸、心脏、血压和荷尔蒙，亦都会清除新陈代谢物，并且巩固我们所学的新知识。睡眠的时候，分泌的生长激素比清醒的时候是多3倍的。尤其是熟睡，即是深层睡眠的时候。有专家就分析，如果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其实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首先，根据调查报告显示，原来不够睡的人学业成绩或者是工作的效率都会特别差的。因为这些人都会难以集中精神，反应迟钝，判断力和记忆力都会有所下降。其次，亦都有机会引发情绪疾病，包括咗系情绪低落啦，好容易焦虑或者系害怕。第三就系话会更加容易产生反叛嘅行为，即系话遇到事情嘅时候可能会有过分激进嘅行为，鍾意饮酒、食烟嚟到麻醉自己，继而亦都会产生人际关系问题，个人仲可能会欠缺耐性添。而最后就系疾病啦。因为日间的疲累可能会令到免疫力下降，有些人为了减压或者提神，甚至乎会暴饮暴食，最后就会引致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了。听了这么多不够睡的后遗症，如果你真的面对着长时间的睡眠问题或者是失眠的话，建议你真的快点找一个专业人士去求医，等他可以教识你怎样可以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当然，如果你的工作非常之忙碌，希望你都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在一些可以休息的时候尽量都闭目养神，让身体可以真真正正放松，这样才可以令到你的身和心灵都一样那么健康和快乐的嘛。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陪悲喜，眉头额角乱手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 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相对湿度88%嘅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笑嘅力量大好多，笑翻两声先，哈哈。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笑完之后睇下星期五六日可以去边先。除了要留意埋天气之外咧，即系嗱，譬如话到咧周末期间间中有雨，如果完全唔想揼湿嘅话咧，可能都系揾翻啲室内嘅地方去咧，咁可能会好好多啦。有一个咧就位于喺太子啊，8月13日至到27日，今日啱啱开放啦。不过佢咧就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到晚上9点，星期六日都有嘅。咁啊，假期咧12点至到晚上9点啊吓。佢系位于咧就太子基隆街1至7号嘅地下。佢系一个咧即系怀旧香港嘅艺术馆嚟嘅。咁啊，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咧就系、记得怀旧啦，梗系有好多旧香港嘅事物啦。例如咧有好多旧香港嘅招牌啦。用以前咧嗰啲嘅字體啊，佢寫咗好多字，仲有啲嘅白鐵嘅信箱，哇釘曬喺埲牆嗰度。如果我嚟影相打卡咧，都幾好嘅。有以前咧嗰啲唐樓嗰啲門鐘啊、電飯煲啊，即係屋企入邊嘅電飯煲啊、水壺啊、電視啊、火水爐啊，以前唔係讀火水爐嘅火水爐，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嗰啲雀籠啊、小騎樓，全部咧都係用翻以前即係可能係70年代啊。上世紀70年代嗰一種嘅香港建築嘅風格噶，紙皮石大家都仲記得啦。咁佢有啲嘅牆壁都係用紙皮石咧堆堆堆堆堆堆翻個圖案出嚟嘅。咁啊望起上嚟咧真係好有一種古舊嘅感覺噶，亦都揾嚟一啲叫做大師啊，寫字大師咧，咁啊積極揮毫啊，咁啊見到牆上邊咧有好多咧就非常之靚嘅毛筆字嘅，咁大家又可以企喺前面咧，嗰度影下相。先話過啦，有啲係舊式嘅招牌啦，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就可以去望一望，哇！以前咧原來係咁樣嘅，更加有好多咧就係家庭用品，除咗頭先講過電視機之外啦，亦都有以前用嘅碟啊、 碗啊、筷子啊，可以话咧就将以前旧楼嘅居住环境咧就再放翻出嚟，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去望一望。啊，如果小朋友行下肚饿咁点啊？有啲怀旧小食嘅，例如咧有我都好中意嘅浓酥糖啦，同埋糖葱饼嘅咁啊，即叫即整。令到大家就可以在星期六日的时候，如果家有小朋友可以带他去那里望一望，感受一下以前香港的风光。 这专门就上马靴，心可舍。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安装新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得绝情。错事亦放肆，错票亦血拼，在沙砾间找更高升。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nowhere。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子弹我早上好，以这吉他公开如何？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绳索。听我呐喊声，爱上命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 歌曲 Nowhere Boy 就无处有人，好快脆咧，去到六点半钟嘅吓，咁即系点啊？我哋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咧？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会晤。新华社报道，谢曼欢迎秦刚去到美国履新，表示美国国务院将会为他履行职务提供便利和支持。秦刚表示，当前中美关系企喺新嘅十字路口，佢将会按照两国元首今年随即通话嘅精神，加强同美方嘅及时沟通对话，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嘅中美关系。双方并且就共同关心嘅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对话沟通。秦刚喺会后表示，双方谈得好深入，亦好坦诚，充分交换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要通过对话沟通解决问题，管控好分歧和矛盾，改善两国关系。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他向社曼明确展示中方立场。美国表示派出部队去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国际机场协助美国大使馆职员离开。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指出，美国大使馆在现时所在地点维持开放，继续履行必要任务，但总统拜登将身处海外的美国民众安全放在首位。由于保安和安全形势转变，必须减少在喀布尔的美国人。美国每日会派出飞机接载翻译和其他人员。外界估计塔利班已经推进至到距离喀布尔大约150公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透露，上个月达苏水电站工地一架巴士爆炸，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发动的恐怖袭击。他表示，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受训，所属的恐怖网络得到印度和阿富汗情报部门支持，强调巴基斯坦有证据支持这个总讲法。今次爆炸造成九名中国工程人员死亡，印度和阿富汗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巴方对有关事件调查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进展，对巴方所作积极努力表示赞赏。他强调，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利用恐怖主义谋取地缘私利，呼吁地区国家合作铲除所有恐怖组织，维护各国共同安全发展和利益，共同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李静日前报名参加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她目前仍然身处检疫酒店隔离，在视像记者会上未有回应参选原因以及会不会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竞逐连任，只是说无可奉告。李静出席东京奥运会之后，今个月7号深夜返抵本港，随即去到酒店检疫。李静报名参加体育、演艺、文化和出版界的选举，该界别分组报名人数和议席相同，如果提名有效，参选人有机会自动当选。对于李静是怎样提交表格，选举事务处回复不评论个别个案。根据选举委员会规例，界别分组提名表格必须由候选人亲自呈交，或者如果候选人因事未能够亲自交表，需要得到总选举主任同意，才可以以其他方式交表，例如委派代表提交表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国剧830号手就位， 在军事训练里面。当面对断水和缺粮的情况，这一班新兵怎样去克服困难呢？ 现在整个连队都上了山去挖野菜，夹埋啲野菜应该都挨到半个月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我哋连自己手头上嘅食物都分唔到系真定假嘅，咁我唔讲啦，我失职。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是音乐暑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嘅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至系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嚟到星期五早上嘅6:37，等我打个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系，大家都话星期五啊，成日都好似攰啲嘅，唔知道有冇办法破解呢一个嘅感觉咧吓？ 冇嘅，点解你会觉得礼拜五攰啲先？ 唔系我讲噶，我几时都唔攰噶嘛，系有其他人讲嘅。 你个名我边个其他人讲出嚟？ 大众香港市民 通常都系咁样嘅。啊，有人话咧， 系啊， 有人边个啊？你叫佢出嚟啊？又叫唔出嘅，即系成日好似喺网络世界咧最兴用呢个噶嘛。 嗯， 好多网民话。好多網民話，咁邊個網民咧？俾個名嚟啊！但係嗰個名咧話我俾呢個名你，但係呢個名咧係假嘅喎，因為啲網名好多都係假嘅。係 啦， 咁所以咧就係永遠我哋好中意聽一啲咧係唔知邊一個嘅人講嘢，都唔情願聽一個你識嘅人講嘢嘅。 啊，咁啊聽眾就識我哋啦，咁不如我哋講啊！ 咁佢咪講下咩叫做臨急抱佛腳？ 哦，即系平时唔烧香咯。 啊，咁咩何解咧？咁你平时烧香就唔需要临急就破佛脚啦。 嗯， 咁你觉得边样化算啲啊？ 我咧，我就真系觉得平时烧定香咧系化算啲嘅人嚟，因为咧你每一日做少少。啊，然后咧就去到需要嘅，我哋攞翻读书嚟讲啊，你其实每日做好啲功课，攞多少少时间读多少少，记咗啲内容，其实到你考试嘅时候咧，真系唔使点样特别温书，你只系望一次咧，你就可以入去市场嗰度考。如果你系临急抱佛脚，以前都试好多，你就算读到半夜三更咧，都系冇乜用，根本都入唔到路噶。 是的， 是啊， 咁但系咁样喎，嗱，如果我平时唔烧香，咁、我就悭咗好多时间啦，咁、我可以玩乐一番啊嘛， 系啊， 咁我到时临急抱佛脚嘅时候，可能我都系辛勤最后嗰一日，咁、如果计起上嚟，我咪多咗好多时间玩咯， 但系容易啲中招、 中咩招先？ 容易啲肥佬咯，如果你攞翻考试嗰、那个呢、這个模式去到讲嘅话， 好啦，如果呢、這个考生佢系愿意一嚟啊，就已经接受。我是考得不好的了、我是会差的、这样又得不得呢、我已经一来接受了一个结果，所以我回转头我不需要那么勤力，行不行 呢？是的，那他真的很啱临急抱佛脚那只 type、 是啊，甚至乎他连临急抱佛脚那一夜抱佛脚的时间都悭埋、如果我一来已经是知道我，即是 我已经接受了我的结果是怎样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将前面烧香的时间抱佛脚的时间都悭埋咧？ 都是 嗯 但系睇情况啊，钟哥突然间谂到嗱，如果读书就可以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个职业咧，例如我系一个农夫，我需要耕种、种米嘅，咁我真系唔可以临尾嗰日先至去到播种插秧咁样噶，我应该系每一日都要做啲做啲咁样做。 即系如果我一嚟，如果我系一个农夫。我一嚟已经接受咗，我到时一定冇收成噶啦。 吓、 咁我咪可以唔插秧唔收成咯。 哦，又系 咁又得唔得咧？ 咁啊，唯有唔做农夫。 如果有一啲工作系，喂，我系唔系都有粮出嘅？咁我系何须平时勤力咧？因为我平时唔勤力，我都系会有粮出。咁又得唔得咧？ 哦，咁啊，梗系得啦，见好多添、啊。 咪就係、是、咯。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成日話臨急抱佛腳咧，我成日覺得呢句説話有好多盲點啊。 嗯。 第一個盲點咧就係、是、如果即係、就是、你通常講嘅就係話你未必想有一個唔好嘅結局，所以你先至最低限度抱佛腳啊嘛。咁、 嗯、 你希望爭取最後嘅時間去得到有一啲結果。 嗯。 咁如果一嚟嘅時候，我連個結果我都已經放棄咗。 嗯。 咁我咪即係連嗰少少抱佛腳嘅時間，我都可以慳埋。 係咯。 需要做咁多嘢咯。 咁啊，直頭唔好參與件事添啦。 咁呢個係㗎，這個再落去講就係放棄，即係我唔係叫放棄啊，我睇化咗個世界，咁咪得咯。我咩都唔需要。轉移目標，睇、 嗯、 化咗個世情，唔需要理會。 嗯、 最緊要即係如果以打工嚟講啊，我最緊要有糧出咪得咯。咁、 嗯、 我唔需要理會究竟工作上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噶嘛、 嗯啊。 所以你見到好多人咧，我哋就叫做平時唔燒香啊。 嗯、 有啲人咧就叫做我平時去偷雞啊嘛。咁、 啊、 我偷下奶，我唔做嘢咁樣咧。咁、 啊、 最後要交貨嗰日啦，我是但做啲嘢頂住檔先。 嗯 咁總之有糧出，因為佢最後嘅結果就係想出糧啊嘛。 嗯。 咁呢個咪得咯。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咁就變成有啲人咧就會做嘢，有啲人又唔做嘢啦。咁無論係點樣都好，冇所謂。 嗯、 反而係究竟我哋覺得做嘢呢個過程啊，即係平時燒香或者抱佛腳呢、這個係成個工作嘅過程嚟噶嘛、 啊？ 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呢個過程嘅出現？ 嗯。 如果我哋唔需要呢个过程出现嘅话咧，其实我哋咩都可以唔使嚟。 嗯， 但系如果我哋需要呢个过程出现嘅话咧，你唔需要逼迫任何人，佢自己都会好乐于，好似你最初话即系考试为例，佢平时已经会温书。 系啊，啱啊。 咁所以千祈唔好俾个结果出咗嚟先。某种程度上咧，佢想个结果系。唔係佢唔需要個結果嘅，咁佢咪唔直頭唔使你平時燒唔燒香咯、 嗯。 如果佢覺得係個結果係好緊要嘅話咧，佢平時就已經會做好多嘢啦、 哦。 好啦，咁再落去嘅啫，時候咧就係、是、其實結果重唔重要咧、 嗯？ 我個人嚟講咧，結果唔重要， 嗯、 過程先至最緊要。 嗯， 即係話如果你平時會燒香。去到加埋呢一個臨急抱唔抱佛腳都好啦，呢、這個時間裏邊，如果你係一個會懂得享受喺過程裏邊你學到幾多嘢嘅人咧，其實就已經足夠噶啦。 哦，已經有好多得著啦，因為 係啊，如果你平時我覺得係我喺每一日嘅工作裏邊，我令到自己開心， 嗯， 令到自己滿足，令到自己嘅叫做學到嘢啊，其實你學到嘢即係自己滿足啦。OK， 咁、 嗯、 你令到自己滿足嘅話咧？其实你又何须理会个结果呢、 嗯、 开心咗啦嘛，你已经即系个结果某种程度上 bonus 嚟嘅啫，出唔出现冇、嗯、所谓嘅。 都系，不过老板就应该会好想见到啲同事全部都系日日又烧香之余咧，临到 deadline 都仲会抱佛脚咯。 喺呢个又唔系嘅小白， 唔系咩？ 调翻转头，老板系唔介意你平时做乜嘅。 啊 最紧要最后个结果噶咋？ 哦，好， 因为老板系唔需要睇你有冇享唔享受个过程噶嘛， 净系要个结果嘛， 系个结果啫嘛，系。 好，咁啊，大家都俾心机工作啦吓，唔该晒，钟哥，我哋转头见。 系，转头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出面你28度嘅气温，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讲下一样嘢。涟漪，咩叫涟漪呢？即系将块石头抌落个水嗰度啊，你就会发觉平静嘅水面就会被干扰，而出现一圈一圈嘅涟漪啦。同样地，原来合适嘅条件底下，我哋嘅大气啊，天空上面都会泛起涟漪噶，唔系净系水啊。啊，当大气处于稳定嘅状态底下，下层嘅空气密度较上一层嘅高嘅话咧。 如果稳定的大气受到外力影响，例如一团位于下层的空气被迫抬升至到上层密度较低的位置，就会受到重力影响而向下沉。简单啲嚟讲啦，气团亦都会因为浮力而再次上升，呢、这个震动咧就会令到大气入边都有啲运动出现咗，可以称之为大气重力波嘅涟漪。大重力波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越过山脊嘅气流啦。当风力够大，气流咧就会越过山脊，空气咧就会被沿山波。这个一路咁样拱拱拱拱咗上去，就好似咧穿梭机发射咁样，一飞啲气流咧一路冲出去嘅时候咧，就会向上向下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移动。虽然我哋肉眼睇唔到，睇唔到空气啫，我哋肉眼睇到咩啊？睇到云啊嘛。所以咧，无论系雀鸟定还是飞机，其实大家都是用紧大气入边一啲嘅空气移动，去到承载住自己嘅身体去到飞上天嘅。无重力嘅滑翔机就可以利用重力波上升嘅气流咧而进行攀升啦。所以咧，有阵时啲嘢虽然睇唔到，但系其实佢哋确实存在喺度嘅。 就知，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 嘅作品对时，室外温度28度，时间嚟到早上6:49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讲下行山啊吓，咁啊上次就讲到城门水塘啦，咁啊先邀请咗咧就系雷利计划香港主席 Debbie 先， 早晨早晨， 系啦，咁啊城门水塘玩完一轮啦，咁我哋都要出发去呢个圆墩下噶咯， 系啦，咁啊好开心啦，行完一段平路之后咧，就其实就要一段。落到一個地方叫圓礦坳啦，亦都係物理浩徑同衛信嘅交匯點嚟嘅。咁嗰度大家可以稍事休息啦，有洗手間啊，一個好大嘅涼亭啦。之後就一段都比較長嘅下坡路嚇。咁啊，嗰度都少少會有時啲大石啊，會大級啲同埋會跣啲嘅，咁大家可以要小心啲啦。 石頭咧就真係好跣，特別係落完雨之後， 同埋如果有青苔， 有青 苔更加啦， 即係跣到你唔信，好似溜冰咁樣。 所以就真係要小心啲咯。咁同埋可能初學者或者冇咁經驗嘅，可以都係帶翻對行山杖幫一幫手啦。 嗯，係啦，扶一扶住啊嚇。 咁啊，落山就會落到去圓墩下啦，就開始第八段啦。第八段就係圓墩下去到九龍坑山啦。咁啊，呢段都咁。即系叫做有四星嘅，如果御龙柱嗰个 level 嚟讲， 算系为顺境开始真系叫难嘅路段咯。 系啦，比较挑战性啦。咁因为其实为顺境就嘅上落系比物理号，即系虽然佢个长度冇物理号径咁多，但其实佢个上落都差唔多咁多嘅。咁同埋最重点就系佢嗰啲大佬咧，即系九龙坑山同埋之后再讲嘅八仙岭咧，都系喺后段，即系可能你行到好攰嘅时候，都仲有两个比较有挑战性嘅山要行。咁所以 即系 overall 嚟讲个挑战性系好大嘅。 嗯，系啦，去紧九龙坑山啊，呢段路就 系、是。系啦，系啦，咁啊，如果大家去元敦下就可以喺大埔搭小巴23号 K 去到啦。咁啊，之后咧就会兜一段路先至落翻去太和市区嘅。 系。 咁啊，落翻去太和市区亦都系一个很好好嘅补给地点啦。咁、啊，又系近火车站啊，有即系便利店啊、餐厅嗰啲等等嘅。 嗯，亦都必须要补给啊，因为跟住九龙坑山咧都好辛苦。 系啦，咁嗰段亦都中间冇补给啦，亦都系好空旷啦。如果系日间行嘅话咧，又好晒啦，好多级啦。 嗯。 咁其实九龙坑山都460。几四十八十米嘅，咁所以都唔容易嘅，系啦，咁大家就要注意定，即系带定有充足嘅准备啦，同埋睇下需唔需要话带行山杖啦，嗰啲等等。咁但系其实条路就好靓嘅，同埋都铺设得好好嘅。咁、啊，其实沿途由九龙坑山山脚上到去顶咧，中间有唔同嘅凉亭，每到一个凉亭，大家可以稍作休息啦。咁上到第一个凉亭就已经可以望翻左边咧，就好靓嘅豪宅区啦、康乐园啦，咁啊都几特别嘅，即系又有山嘢，又 住唔到有得睇啊， 系啦， 我高过佢， 系啦系啦，即系哇，原来啊平时啲人住呢度几靓嘅，睇到啲景咁样咯， 咁啊鼓励下自己，俾心机搵钱啦。 冇错冇错，咁啊好辛苦好辛苦，上到去九龙坑山之后咧，嗰度就有一个天文台发射站嘅，大家都可以喺嗰度影下相啦。咁之后咧就开始落山去到鹤斗水塘噶啦。 嗯， 咁啊之后就会系第九段啦，九龙坑山去到八仙岭嘅。 系， 咁头先讲咗啦，呢一段都系大佬嚟噶，都系有四粒星嘅难度。 虽然听到鹤斗水塘个名。好似簡單咗， 落咗去簡單啫，之後又要再上啦。 就是因為落咗落去，所以之後上先辛苦。 冇錯啦，即係落到講到明，落到水塘，即係差唔多海拔嘅平嘅 level 先至再慢慢再上咧，就真係唔容易嘅。 嗯， 咁呢段路都長嘅，大概有 10.6 公里啦。咁預計其實都要行4至5个钟咁樣嘅。 同埋冇補給啊嘛， 都係冇補給。咁唯一就係可能喺鶴鬥嗰度咧，就即係如果淨係講話逆順徑原路咧。嗰條路就直情連洗手間都未必有嘅，咁、但係如果講緊鶴鬥附近，可能真係需要補給噶啦，咁都冇辦法，可能要行多大概一兩公里出翻去鶴鬥燒烤場嗰邊，先至有一個士多啊同洗手間嗰邊咯。咁同埋如果大家搭交通工具嘅，都要係搭小巴喺粉嶺搭。52号 B 小巴去到鹤斗水塘，都系要喺烧烤场嗰度落车，慢慢行翻一两 K 入翻去鹤斗水塘维逸顺境嗰个位咯。 嗯，跟住先可以再起步， 先至可以起步咧，上我哋嘅屏风山、八仙岭、黄岭同埋八仙岭嗰啲位置啦。 系黄岭其实本身咧要上去嘅时候，嗰一下扯赛都好辛苦。 冇错， 因为黄岭其实高过八仙岭。 系，所以其实。最主要我自己覺得啦，難嘅就係由鶴鬥水塘上黃嶺嗰段再難啲，因為其實你上到黃嶺，八仙嶺話就話就有八個山頭啦，但其實佢中間每一個山頭上落都唔高嘅，即係可能都係上可能行幾分鐘上，跟住行幾分鐘落，咁但係就要上八個咯，咁但係都幾特別嘅，因為佢每一個八仙嶺個頂咧都有個。牌可以俾你打卡嘅，即系写晒嗰八个嗰个名啦，系啦，咁大家可以储齐一套，影齐八张相就都几开心嘅，都系啦。但最紧要就系上到黄岭先，系啦，上到黄岭咧，再行八仙岭咧就唔太难嘅。 嗯，咁啊上嘅时候都有啲咩特别嘢要注意咧？如果呢几个山咁难啊？ 準備充足啦，同埋训练啦，体能啦。咁当然，尤其而家夏天咧，即系真系注意，因为。之前都好不幸，我哋都聽過有朋友即係喺八仙嶺度，即係可能行錯路或者迷路咁樣就即係最後都有意外發生啦，即係過身咁樣嘅。咁所以結伴同行好重要啦嚇。預計條路線有幾長嚇，睇定啲嗰個攀升高度啦，咁同埋你自己平時所需要嘅即係食水，因為因人而異，有啲人真係唔需要咁多水，有啲人咧就。出得好多汗咧，佢知道自己要多啲水咧，就更加要带多啲水咯。咁 even 真系重嘅都冇办法啦。咁啊，就要带多啲水，同埋即系有啲补充嘅粮食啦。我哋成时话啲 energy bar、energy gel 啊，同埋一啲高能量嘅食品啦，或者啲生果都其实都几好嘅。 系 咁，所以食水重要啦呢度。 系啦，咁同埋咧，我自己都会有啲意见分享一下咧，就系、是、黄岭八仙岭一段咧，佢除咗系嗰个上落嘅幅度需要关注之外，其中最难的就是当你上到黄岭的山顶开始， 你發覺全部都是光秃秃的世界的， 都 是即係 曬到 係啦。夏天咧，我曾經試過最高温嘅時候咧，都有啲温度計喺身咧，係真係可以去到47度， 哇， 係好熱㗎， 可以頭髮度煎蛋。 係啦，咁上面亦都唔會有啲樹咧係俾你遮陰嘅，咁所以咧你係要硬食嘅嗰個陽光。咁點解會係即係漁護署都係譬如五粒星咁樣？係因為個原因就係除咗上落之外，就係佢真係。你又冇嘢可以 遮 擋啦，係啦，落雨嘅時候你又淋啦，曬嘅時候就好曬啦，凍嘅時候又好凍啦，大風嘅時候好大風， 啲温差可以好大咯嚇，早晚啲温差， 冇錯啦， 咁所以即係。參賽者行呢段路咧，其實真係要好大的挑戰嚟嘅、嗯。如果講翻玩嗰啲雷利慧勁長征，由頭行到落尾咧，佢你諗下，其實佢行到呢度，可能已經行咗60多公里， 係啊， 行到去凌晨夜晚， 一路行一路後悔， 啊，仲要唉，仲要上呢個黃咧，仲要上白先咧，幾時先到啊？已經筋疲力盡啦，即係講真，食嘢又唔會好似平時食得咁大餐 啦、 啊，又要捱眼瞓，所以咧其實都好有挑戰性嘅。 去到尾段咧，所有參賽者都會問我問，即係問自己一句㗎啦， 點解我要嚟玩？ 點解我要嚟玩咯？咁辛苦做咩？ 咁辛苦做咩？點解我唔翻屋企係開冷氣瞓覺啊？咁樣 完咗，第二年又會報名， 係啦，好有成功感嘅。其實呢樣嘢咁啊，同埋即係同隊友一齊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嚟嘅。 啱嘅，好啦，咁啊，八仙嶺都完咗，最後係咪去到終點㗎啦？ 係啦，仲有一段嘅，係第十段啦。咁就係偉信嘅第十段，就係八仙嶺去到南涌。咁、呢段路都簡單少少啦。咁啊，主要都開始慢慢落山，但係都唔短嘅，都差唔多7公里嘅。咁、啊，就會行環七古道啦，之後就經過去翻游得爵士纪念亭啊，再慢慢落翻去咧南涌咧，就完成咗呢段路啦。咁呢段路景色就唔系话太多啦，主要都系睇翻可能以往啲荒废咗嘅村啦、环山脚上系啦嗰度啦，咁同埋嗰度电话都未必收得咁好， 收唔到添啊。 系啦，咁所以大家系啊留意一下啦，可能有啲台收好啲，不过就。即係所以呢個你出發前就已經預備咗呢樣嘢，可能睇路線啊嗰啲都要準備定咯。你唔好 expect 話啊電話收到，到時先再睇啊上網睇啊，咁就唔係幾好啦。 係啊，咁啊環山腳一帶咧，其實都有樹蔭嘅，咁啊算係喺行完白石嶺之後翻到落去一個 休息 算係幾舒服嘅地方嚟㗎啦。咁但係都按照住自己體力去到揀行山嘅路線啦嚇， 係啦係啦。 咁啊維信徑咧，咁啊有十段嘅，咁啊由港島嗰度啦，咁啊去到咧就係新界東北，咁啊八仙嶺南涌一帶咁啊完結嘅，咁啊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嘅路線去到咧啊揀一兩段行，你好勁嘅，咁啊 可以 行曬佢啦， 可以參加比賽行曬佢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自己未係去到個咩 level 嘅，可以逐段嚟行。咁啊，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好 enjoy 中間嘅行山嘅樂趣嘅。 最緊要呢樣啊，同埋安全先至第一啊嚇。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雷利計劃香港主席 Debbie， 多謝曬你，拜拜。 好，唔該曬，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咁啊转头咧会分头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将会有音乐早点，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咁啊当然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到五早上6:00开始陪到你去到10:0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杨记者会上未有回应参选原因，以及会唔会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竞逐连任，只是说无可奉告。李靖出席东京奥运会之后，今个月7号深夜返抵本港，随即去到酒店检疫。李靖报名参加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选举，该界别分组报名人数同议席相同，如果提名有效，参选人有机会自动当选。對於李靖是怎樣提交表格，選舉事務處回覆不評論有個別個案。根據選舉委員會規例，界別分組提名表格必須由候選人親自提交，或者如果候選人因事未能夠親自交表，需要得到總選舉主任同意，才可以以其他方式交表，例如委派代表提交表格。

灾难片太多， 系 即系你都明嘅咧，车行过嘅时候冇得路陷，你冇嘢可以做到，你就跌咗个落个大窟窿嗰度， 然后就等拖车嚟。 系啦，然后就等拖车啦。可能佢窿唔系好大嘅，或者有啲水管喺度，你知香港嗰啲路啦，可能个车头跌咗落去，嘣一声咁样，跟住个气袋弹出嚟，跟住你又爬翻出去，然后就好尴尬或者好彷徨咁样咧。就要等人救啦咁样， 系咁、那個、等待嘅过程都有啲辛苦， 系啊系辛苦噶，咁啊当然唔希望呢件事发生啦，亦、都希望即系啲路咧稳稳阵阵咁啊最好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大譬如大巴士行过嘅时候咧、哇哇嗰、那个路陷嘅情况都好惊啊，真系意外嚟噶嗰啲， 尤其是载住好多客啊。咁讲起巴士咧，琴日咧有一个新嘅消息噶，就系、九巴嘅、九巴咧，佢话咧佢而家喺十条嘅巴士路线入边啦，咁大概20部巴士咧，佢哋就装咗一个5G WiFi 啊。 哦， 咁我见有啲记者咧就最亲身试过啦，佢哋话都睇片都畅顺嘅，但系我今朝咧就错过咗嗰班巴士，所以就未试到住啊。 唔紧要，唔紧要。咁但系5G 即系佢用5G 接收咗个信号之后咧，就用佢个 WiFi 咧去到射翻个 signal， 个信号咧就俾喺佢哋自己巴士入边嘅乘客啦，咁样。 冇错啦。 咁佢5G 呢一个咧，咁当然系要喺个巴士上面即系 log in 翻。先至可以用得啦，咁啊免费嘅， 系免费嘅。 即系你搭嗰程车嘅话咧，咁啊车资入边就当系包咗噶啦。 系啦，其实就系佢话咧，会系每30分钟去连一次线咁样咯，但系就冇限你连线嘅次数嘅。 哦，即系你睇睇下片，30分钟你嗰程好远嘅。 系啦，即系好似 天水围去柴湾嘅。 系啦，咁啊可以冇限次连啦，咁总之30分钟，佢会倒数嘅，咁你啊睇住时间咯。 咁啊大家可以，如果喺呢个巴士上面可以试一试呢个5G 啊，不过手机都。应该是要支援到个技术先得嘅， 唔 系嘛？ 我见佢哋 话，诶， 系啊系啊 WiFi 啊，所以唔系5G 嘅手机都可以。 哦，有冇话边诶？有20架车10条线， 系啦，冇错。 系有冇话边10条线系有噶？ 有噶，嗱，而家讲一讲先啦。首先系1号线啦，就系来往竹园村至到尖沙咀码头嘅。另外87号 D 就系由锦英苑去红磡站，89号 D 去由乌溪沙去蓝田。92R 路由西贡去尖沙咀，96R 路由钻石山黄石码头出发嘅，而264R 路咧就系由天水围去大埔，268X 咧就由洪水桥去佐敦，289R 路咧就由黄石码头去沙田市中心，而99X 去由沙田市中心就去西贡嘅。另外仲有条啦，603由平田去中环码头。咁另外咧，之前都有出咗两个豪华巴士啊嘛，90同豪华巴士都包嘅，就系、是、P960同埋 P968 啦。 就咁听嗰啲路线咧，都睇到佢哋嗰个取态咧，就系、部分嘅路线其实都会去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 系啊，去郊区地方都有。 系啦，郊区地方或者行乌溪沙公路嘅巴士线都有啦。咁啊，可以令到成日行嗰条线嘅人又遇到断线嘅问题咧，咁就可以即刻驳到佢个 WiFi， 就联系翻你嘅屋企人啦。啊， 系，终于唔使断线。 咁幾好啊！希望佢每一條巴士線或者每一架巴士都可以提供呢啲服務啦。 係啊，期待一下。 好啊，咁啊，唔該曬二零，好重要嘅資訊啊嚇。好，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咁 早晨。 天氣如何咧？ 喂，天氣今日非常好啊，天朗氣清啊，咁啊，藍天白雲你都睇得到嘅，係有少少熱翻啦，因為。過往咧，其實數數手指咧，大概落咗咧接近10日雨噶啦。咁啊，大家想進行一啲户外嘅運動啊、活動咧，都有少少，唉，不如過幾日等好天先啦。等好天，等好天，等到今日最好天啊！ 等到啦，等到啦， 系啦。放工嘅時候，大家有冇做下運動啊？其實琴日咧都有段時間好曬噶啦，下午嘅時間咁啊。今日 keep 住好天氣啦，唔知今日啊，希望聽日同埋後日咧都會好天，因為咧迎來咧就係週末啦。咁啊，頭先都聽到你哋講咧，話喂搭巴士嘅時候都可以上網，都幾好啊，特別去下郊遊都 OK 啦，仲係暑假，正所謂夏天的尾巴啦。咁啊，依家去到八月中到嘅時間咁啊，如果你話喂去下户外啊，吸下新鮮空氣啊，或者即係做下唔同嘅體能鍛鍊啊，我都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搭巴士有得上網，咁啊做完運動啊，上翻巴士嗰度唔好瞓覺啦，睇下風景啦、啊，見到啲靚風景啊，美麗嘅景緻啊，打下卡，睇下上網啊。因為咧都有個研究發現咧，如果你啊平時擺多啲咧正面嘅照片咧上去自己嘅社交平台咧，跟住嗱講真，社交平台唔係人哋 單單係人哋睇你㗎嘛，你都有陣時 會 睇翻 自己㗎嘛， 係啦， 照鏡一樣啊。 是啦，有嗰啲回忆射球啊，即係可能七年之后呢又会喂七年前的今天你去咗边度边度咁样弹返张相出嚟，你睇返啲嘩啲景好靓啊，啲天气好好啊，咁都令到呢今日啊星期五嘅心情呢可能都会特别啊开心一啲开朗一啲啦，咁啊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 O， 咁希望大家好似阿 O 所讲呢，咁有一个呢就叫 double 快乐嘅方法啦。今日呢又去做下运动喐一喐啦，已经开心咗啦。再睇返呢就之前例如去旅行啊或者开心嘅照片呢啊又多一个嘅幸福㗎、啊。天气方面係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咁早上骤雨较多，以及都有雷暴㗎、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32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嚟到早上嘅时候咧，我哋当然又听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请嚟咗周树佳佳哥同我哋讲下啲掌故历史啦。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嗱，适逢今个月咧，即系啲特别嘅日子吓，即系唔知会唔会零舍凉啲。 依个时候啱啱就差唔多都入咗七月农历七月嘅中期啦。咁即系话咧，中元节、盂兰节亦都步入咗一个高潮期啦。 吓、啊，有分高低潮嘅咩？ 通常咧七月初咁啊，梗系少啲啦。 我知道，即系好似啲人翻大陆过关咁、 啊。七月尾咁样，大家都斜斜地啦。通常咧较为重要啊，啲、法会啦，都系拣喺农历嘅七月嘅中间嘅十四啊、十五啊、十六啊，因为呢几日先系正日啊嘛，十五先系正日啊嘛，所以通常就高潮就呢几日啦，差唔多啦，系嘛。 系咁，通常呢啲咁样嘅日子会有咩特别嘅咧？ 嗱。講起盂蘭咧，講起中原咧，所謂咧各處鄉村各處嚟。咁其實咧，嗱，如果入外城有人講話，香港嘅盂蘭節咧就係、是、由潮州人帶落嚟嘅。嗱、首先要更正呢個問題先，肯定唔係嘅，因為而家我哋揾到最早嘅資料咧，喺啲當年嘅報紙啊，係英文報紙啊，記載咧好早期186几嘅年嘅時候，已經係有一啲四邑人。四邑即系咩咧？即系新会啊、台山啊、开平啊嗰啲啊，嗰啲人就喺今时今日嘅所谓太平山区，即系文武庙嗰带啊，就喺嗰度已经系有个好大型嘅嗰啲盂兰法会啦。所以如果我哋要讲香港嘅盂兰法会系几时开始咧？嗱，实际上查唔到，但系如果我哋文献所记载最早发现嘅咧，就一定系呢一班所谓嘅四邑人。佢哋搞嘅一個好大型嘅嘢，呢、個法會而家有相見到㗎，仲有啲相片落嚟㗎，大得好緊要，比而家我哋所見嘅大兩倍到三倍，好誇張，而且係好花費㗎，佢裝飾啊，樣樣嘢都好講究嘅，你想象唔到嘛，所以如果有機會咧，如果有啲舊嘅相片展覽，睇有冇機會留意到呢啲相片啦，仲有幾張留咗落嚟。 如果咁样计翻都起码百几年前 超过150啦，超过150年前啦，已经有。咁直到咧系去到19世纪末咧，先至开始有潮州人嘅盂兰咧嘅记录出现。而佢哋咧最早期嘅盂兰咧，据说啦系因为闹鬼，系因为闹鬼。先至咧就攞咗鄉間嘅傳統落嚟，希望係安撫嗰啲佢見到啲幽魂、所以先出現咗香港嘅潮州人嘅第一個盂蘭，叫公和堂。公和堂 係。咁我哋而家坊間見到，譬如啲大球場搭曬氣棚嗰啲，係屬於邊一個品種咧？ 嗱，一般嚟講咧，最容易見到嘅、常見嘅搭曬氣棚有神功氣啊，又京棚咁樣咧，潮州係潮州。咁咧，但係。喺除咗潮州之外咧，亦都有另一個族群咧，佢都會搭棚，亦都有神功氣嘅，就係鶴佬。鶴佬意思即係海陸豐人，海豐同陸豐同埋汕尾啊一帶嘅人。嗱呢兩個族群咧，喺香港嘅漁民嘅法會嗰個文化裏邊咧，都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席位嘅。其實佢哋好多嘢睇，好多文化喺度出嚟。 咁通常一般都係話有戲啦，係咪好似有啲念經佛會之類嘅嘢？ 佢一定要念經嘅，因為咧佢漁民節。其實係主要係安撫，安撫啲咩咧？嗱，其實盂蘭節真真正嘅意思咧，唔係安撫屋企嘅先嘅，係安撫四周圍嘅遊魂野鬼，嗰啲無字嘅， 意外過身嘅、戰亂過身嘅嗰啲優惠，嗰啲先至係 first priority 係俾佢哋嘅，即係優先係俾佢哋嘅，係啦咁樣嘅。所以叫念經，念經係咩咧？念經係幫佢哋化解一啲嘢，令佢哋安心，早日投胎，或者係升仙，即係咁嘅意思啊。 我記得阿佳哥之前有講過話咧，即係參與呢啲啊，或者譬如燒衣啊各樣嘢咧，都係一個積陰德嘅行為嚟嘅喎。 係，當然啦，你我哋做呢啲嘢，因為我哋個宗教信仰咧，譬如話道教咁樣啦，做咗之後，我哋可以將我哋做嘅好事傳落去俾我哋嘅後人。 哦， 而佛教方面咧。我哋做咗好事，系会帮我哋自己涅槃咗之后，我哋咧去跟住咧，我就会好，呢啲系因果嚟噶嘛。 系， 无论系道教、佛教，做一啲咁嘅嘢咧，我哋所谓施修啦，做啲善事嘅嘢咧，都系好嘢嚟嘅。 系，咁讲起呢个盂兰咧，即除咗话我哋成日都好熟悉嘅呢啲戏之外咧，其实仲有冇啲咩特别嘅事件系发生过，或者要做嘅一啲习俗咧？ 盂兰节呢个文化啦，里边有好多嘢嘅，有好多人。咁一般嚟讲，我哋而家见到，譬如话烧衣啦。做戲啦，念經啦咁樣啊，咁其實除咗中間之外咧，譬如話有啲會咧，佢會有一個好大型嘅接神啊， 接神， 接神點解咧？因為你要佈置一個盂蘭場地咧，裏邊係有多神靈會坐喺度噶嘛？ 哦，係啊，我都好似有印象記得咧，除咗戲棚之外咧，側邊好似有啲像噶。 冇錯，有好多香爐，有好多神像啊嘛。咁之前咧要有一個大規模嘅接神嘅行動，就喺個區裏邊咧走一圈，去不同嘅神廟接咗當地嘅神靈，去嗰個牆嗰度坐喺度、接受供奉咁樣嘅。因為嗰個牆唔係淨係幽魂噶，仲有神靈嘅香爐喺度啊嘛。係啦，冇啊，好啦，做完之後又要送翻佢翻去咁樣。譬如話有邊啲？搞人大型咧，譬如话石梨啦，石梨啦，譬如话红磡啦，黄大仙啊，慈云山咁、都有好啲好大型嘅接神法会噶，唔嘢少噶，行一转，嗰啲老人家行一转，着晒长衫嗰啲，我哋叫做老大行一转，个几两个钟头噶，烈日之下。狂雨之下都要行噶，系啊，好辛苦下噶。 犀利犀利啊！咁啊，不妨咧，今个月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冇啲咩特别，即系喺民间入边嘅传统啦，或者系呢一啲嘅节日特别事项咧，可以睇得到啦。咁亦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嘅传统文化啦。今朝早唔该晒佳哥。 好。 明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My love is so fresh，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My love is so fresh， 突然和清晰。释放的还不够，面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想放松倾躺，聆听心跳呢喃，像微形状和你一样，天边两人思想找谁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别怕当心太慌，我的头在你肩膀，新鲜感新来都在，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游戏像个纯绿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点开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到底拥有小厨房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the way， 这颗心为你跳，一直品尝这滋味，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我 容祖儿 So Flash。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好啊 ，O 都喺度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啊，讲下啲好人好事啊，点样先为之好人好事咧？琴日啊，警方咧就颁发呢个好市民奖，一共有40人咧就获得嘉许，年龄咧就介乎14至69岁， 好嘢，14岁都攞个好市民奖， 个 range 都几好，系咯，咁样即系你话去到10多岁都仲有嗰、那个叫做觉察啦，就系话哇。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遇到呢一些违法的事呢就要举报给警方。 最看到一样是什么呢、其实做好事是无分年龄、 即 任何年纪人其实只要你一有机会你就去做好事。 是啊 几好几好。 是啦讲下这个同学仔是做了什么好人好事先啦、其实呢他就在11月的时候呢屯门搭轻铁发现有人呢做一些偷拍的行径、即系偷窥咁样啦，咁其后报警啦，发现咧疑犯咧真系啊装将嗰啲摄录机咧安装咗喺鞋头嗰度。 哇！个小朋友好犀利，好眼利。 系啊，咁当然即系不法之徒啊，梗系绳之于网啦，绳之于呢个法网之中啦。咁但系啊，嗰、那个同学仔都好机警。睇到可能佢有異樣咯，即係你正常 閃閃縮縮嘅樣啊， 你正常行啊行啦、即係腳又叉下叉下咁樣， 又伸到咁開，只腳唔知做乜嘢， 搞乜鬼？哦，咁原來咧就係、係咯，咁啊弊家伙啊嚇，即係搭呢個鐵路嘅時候有啲即係唔好啊不良嘅行徑啦，咁啊即係發現咧其實有更加多嘅受害者啊，佢都唔係一次嘅一個行為嚟㗎啦，咁啊所以即係嗰個最終呢個疑犯就被拉咗啦，判罚啦，咁啊，同学仔值得嘉许。咁你可能会话，喂，另外有一啲咩好人好事可以讲啊？可以讲呢、這个咁啊，曾经任职咧金融行业多年嘅郑小姐咧，前年啊10月收到可疑嘅来电啦，咁啊骗徒假扮一个咧知名嘅银行职员啦，咁啊声称可以低息贷款啊，同埋咧借钱俾你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因为本身郑小姐咧。做咗好多年噶啦嘛 ，iBanker 嚟喎，哇！你又想呃人咁啊？同警方咧就嚟一个里应外合啦，咁真系咧出去特登应约，即系呢个投资公司。咁最后咧就喺警方嘅布防底下咧就拉咗。 哇！好嘢，佢同、警方一齐 set up。 系啊，因为佢先报警咁啊。 系咯。 警方都话，如果你就咁自己能够自保冇用噶嘛，咁你都 帮埋其他市民。 系啦，唔希望其他人咧都会中 福 咁样 咯。呢个好市民奖颁得抵啊！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好市民奖嘅得主咧，就系睇到一啲叫做交通嘅事故，咁啊即刻报警啦，冇酿成更加严重嘅啲意外啦。咁啊上翻相关网站咧，你都会睇翻，喂呢60人点解会得到好市民奖嘅？咁啊好人好事咧要发扬光大啊！ 今日系8月13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6，释宜、解除、祭祀、修造、动土、上梁、安床、纳畜、造屋、起基、破土。 希望日日都咁多嘢啱做啦！ 日日都咁多，你就唔会觉得今日系好日噶啦。今日忌嫁娶、出行、开市、入宅、迁徙、开光、进人口。 点解呢几日突然咁多嘢唔啱做嘅？ 唔系突然，你冇留意啫。今日都系国际左撇子日， 无论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我都会多啲留意日常生活工具嘅设计，留意大家唔同嘅需要。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美國向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調動3000名軍人，協助美國大使館職員離開。國防部發言人重申，美軍不會利用國際機場發動空襲攻擊。另外，阿富汗塔利班繼續攻佔多個主要城市，據報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亦已經落入塔利班手中。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会面。新华社报道，谢曼欢迎秦刚到美国履新，表示美国国务院将为他履行职务提供便利和支持。秦刚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他将按照两国元首今年随即通话的精神，加强和美方的及时沟通对话，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对话沟通。秦刚在会后说，双方谈得很深入，也都很坦诚，充分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要通过对话沟通解决问题，管控好分歧和矛盾，改善两国关系。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谢曼明确展述中方立场。世界卫生组织促请中国分享早期新冠病毒的原始数据。世卫表示，病毒溯源下一阶段工作对了解新冠病毒疫情如何爆发极之重要，在现有基础上必须研读早期个案原始数据，包括2019年的早期个案，对推进科学上的理解非常重要，亦不应被政治化。世卫的国际专家今年初抵达武汉，撰写的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可能由蝙蝠再透过其他中间宿主传染到人类。报告亦认为病毒极度不可能由实验室外泄。总干事谭德赛近期说，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探查仍未彻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兴路一段开始慢车了，龙尾排到去新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日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日至31日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究竟是不可以爱教主啊，定是教主不够 Q， 定还是教主不够吸引呢？ 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着了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白日我亦会梦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不到，难道 听教主话原本有啲却步嘅，担心太 QQ。再细心去感受歌词，发现当中写嘅暧昧不明确，反而令到歌名有好多可能性。作曲编曲 Kim Wu、坏笑、填词林若玲、监制 Edward Che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nson Low 不可爱教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物业管理业人力资本及培训部集团经理李文杰先生。 物业管理行业入面咧，我哋会日常面对好多突发嘅事情嘅。我哋嘅学员咧，需要喺好短时间做出一啲灵活果断嘅应变措施啦。当中咧有啲一定嘅技巧同埋一定嘅难度咁样嘅。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今个星期咧，咁啊一周睇事体坛回顾啦，咁啊当然就要先讲下就系东京奥运啊完咗啦， 系啊， 咁啊而家喺呢个体育界上面，其中一个最瞩目嘅新闻焦点系咩咧？美斯转会， 系啊，巴黎圣日耳门， 好大嘅新闻消息啊，因为即系阿古路啊去咗巴塞啊，系咪先谂住同佢相映成趣嘅？咁啊，点知突然之间，喂，哇！一转就转咗去巴黎圣日耳门、哦。 呢、這个世界系咁啊，有人留低，又有人继续踢紧啦。 系啊。 不过咧，关于巴黎圣日耳门嘅三叉戟咧，你点睇啦？嗱，三个都系大哥，又尼马，又麦巴比，又美斯，究竟边个先系大哥咧？忽球又边一个 边个开咧？ 系主理咧？ 个情况少似以前咧，即系六条烟嘅银河蓝队喎，系啊，即系嗱，个罚球，斯丹射又得，碧咸、卡路士、费高，系咪先？朗拿度，其实个个都射到嘅。咁而家你即系巴黎嘅话，都一样有呢个问题。 猜包剪揼咯， 睇下策略上点样。 策略上就是大家猜包剪揼咯，每一次或者輪住咯，即係譬如嗰一場波有三個罰球嘅，咁第一個就係可能美斯射咗先，跟住就尼馬，跟住麥巴比。不過呢個都係我講嘅。 喂，十二碼點算咧？咁樣 可能尼馬又會講出嚟話點解要美斯射先，我射先唔得啊？咁樣 係啊 係啊。究竟會唔會貪功咧？或者夾唔夾得到咧？我自己覺得咧，每咧有啲強聯手咧、第一鋪咧或者第一場波咧。一定踢得麻麻地 嘅，係嘛？ 我記得印象之中佢哋第一場應該對斯拉斯堡啦，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睇淡少少啦？不過唔緊要，嗱睇翻咧英超啊、德甲啦同埋西甲咧都開羅咯，小霸咁樣，哇！備受矚目嘅一啲賽事咧都會安排上演啦，咁啊，你話英超嚟講咧就反而係。賓福特咧就對阿仙奴啦，賓福特大家記住啊，就係上年咧英冠嘅第三位啦，咁升班馬咁啊，主場惡鬥阿仙奴咁樣，咁都值得大家去睇睇嘅呢一場球賽。你話喂呢個 weekend 咁啊，德甲啊嗰啲全部都開列啦，咁啊荷甲啊嗰啲全部都開列啦，西甲亦都開列啦，好多好多波睇喎，其實 係啊，咁啊有呢啲叫做聯賽睇啦，咁但係我哋如果即係足球方面咧。仲可以睇埋嗰個世界排名。 哦，係喎、哦。 因為之前一陣子嘅時候咧，國際足協咧就宣布咗啦，嗱，啱啱啊踢完又有歐洲國家杯啦、美洲國家杯一大扎嘅杯賽踢完啦。咁啊，到底嗰個世界排名嗰個位置係點樣咧？咁而家見到第一咧，比利時。比利時雖然喺歐洲國家杯嗰度咧就即係 贏得一隊啊，意大利係咪先？咁佢就出局啦。咁 但其實都踢得幾好， 其實踢得好好噶啦。暫時嚟講，佢嗰個積分咧，仍然可以令到佢咧就守喺呢一個全球第一名。 哇，勁喎！ 比利時真係好嘢，全球第一啦。咁啊，巴西嘅之前嘅時間咧，雖然就喺呢個美洲國家杯咧，咁啊只係第二啦。咁但係咧個積分上面亦都上升咗好多噶啦。不過都仲係只係喺第二啫。好啦，法國嘅第三，咁啊英格蘭之前都踢得好好啊，係咪先？咁啊，但係而家佢積分上面咧就繼續令到佢守喺第四。 係 好啦，咁啊意大利啦，嗱意大利咧佢喺歐洲國家杯贏咗個冠軍之後咧，佢得到103分，其實算係好多噶啦嚇。咁啊，但係嗰個上升嘅位置咧，都係啱啱喺英格蘭之後排第五。咁至於美洲國家杯贏咗冠軍嘅阿根廷咧，就喺第六嘅。嗱，第七分別咧就係西班牙，第八咧就葡萄牙，第九墨西哥。啊，其中第十位咧都幾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嘅。係 乜嘢？ 咁就係美國啦。 哦， 係啦。咁美國喺今個夏天咧喺美洲金杯封王啊。咁一舉咧就上升咗十位。 哇！ 原本二十嘅，咁而家去到咧就第十位。咁喺我印象之中咧，佢好似係第一次係躋身頭十名，係唔係咧？ 印象之中係啦。 我印象之中啦，可能 这个美国队呢其实都以前呢就我最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啦，咁讲到好耐历史啊，有资历的球迷一定记得98世界杯呢，每一个球评家都会话喂美国是鱼腩来的， 是啊， 美国是鱼腩来的。嗱依家呢苏花过咗十几年呢，其实佢哋真係摆咗好多时间心机同埋资源喺个足球产业。 美职联嗰度其实真係好真係唔错嘅，其实 但你美职联又有啲升级嘅球员去到当地啦，咁真係会你当献技又好，以至呢带动返个足球文化。嗱碧咸朗尼都去过啦，呢啲咁升级嘅球员都踢过美职联，咁样甚话乎碧咸而家有队波添啦，喺美职联。咁带动返个足球文化咧，跟住佢哋未覺得啊，踢波都幾型喎，咪多咗啲人。舊時咧可能玩欖球嘅，玩美式足球嘅，依家就會 球係而家轉咗足球， 投入去足球嗰度咧，咁可能咧令到佢哋嘅足運咧都有所提升，所以呢個咧叫做資源咧擺啱咗地方咧，成果可以話有機會係立竿見影 嘅。我見到佢哋美職聯嗰個嘅發展嘅方向咧，其實如果同日職比嘅話，我覺得喂，即係佢好過日職添，因為日職咁多年以嚟咧，我哋都見到佢喺世界排名嘅話，嗱，譬如而家佢24啦，佢又唔係話上升得好多，但相反咧，可能佢美國嗰啲人嘅體格啊，或者各樣，令到佢哋喺一啲國際賽事咧，容易得到唔錯嘅成績噶。因為你日本咧，其實嘅一直以嚟喺世界大賽嘅成績就唔係特別標青嘛，係咪先？咁所以嗰個排位方面， 不過亞洲好勁， 亞洲梗係勁啦， 亞洲一哥嚟㗎啦，即係唔係佢就係南韓㗎啦。你當然會話 伊朗啊， 唔係依家亞洲一哥南韓喎、啊。咁樣嗱，講真，呢啲國際賽程咧，有陣時個計分標準咧，就同杯賽或者咧一啲，譬如你話亞洲。洲杯或者即系亚洲国家杯等样等等嘅一啲唔同嘅球赛咧，个计分有啲唔同。譬如你话喂和波可能即系个计分又唔同，赢波赢几多先叫赢咧？系咪有机会国际赛嘅赛程啱啱见到一队超渣、哦、狂扫佢60-0，可能又会多啲分噶咁、哦、样。咁你哋自己上翻即系足球即系FILA 嗰、那个国际足协嗰个 FIFA 嗰个网站自己睇啦， 就自己睇睇佢啦。 咁啊，南韩方面而家见到系36啦，咁啊，另外有啲亚洲球队，譬如日本系24，咁啊，伊朗咧就喺第26位嘅，咁啊，都系成绩算系唔错嘅亚洲球队啊。 讲得冇错啊，咁啊，礼拜六日咧，即系可以 relax 下啦，咁啊，睇下啦，即系几大联赛咧都开 lead 啦吓，咁啊，中意睇边个国家就睇边个国家，中意睇边个球员就睇边个球员。咁啊，讲多少少啦，我哋打开体育版咧都见到啊呢一。个为香港嘅运动员卖广告喎，咁啊，其实呢个真系可以讲讲佢啦。我自己咧，即系东京奥运之后咧，都follow 咗好几位咧唔同啊，男仔女仔都有嘅一啲香港运动员啦。我觉得咧，真系好值得支持嘅，而且咧有阵时咧都系嗰个探秘嘅心理啦，就系、是、你想知道啊，运动员嘅生活究竟系点嘅咧？佢哋平时嘅训练模式系点嘅咧？ 即系多啲关心佢哋啦。 平时听咩歌啊？衣食住行系点嘅咧？咁当然你话透过佢哋。社交平台就可以略知一二啦，咁我都覺得幾有趣咁啊！即係如果依家聽緊收音機有啲廣告商，喂，你揾啲運動員做代言啦，佢哋好辛苦噶，俾啲錢佢哋啦。 其實而家香港運動員咧，除咗係即係運動方面之外啦，佢哋喺社交媒體都相當之活躍噶。例如即係講開謝影樹就講埋啦，佢喺之前咧嘅時候亦都東京奧運啦，咁啊有啲紀念品咧，其實就係俾一啲嘅運動員嘅喺選手村入邊。哦，佢喺呢個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佢就拆嗰啲叫做。纪念品包啊，或者直头咧买啲手信嘅时候，佢都拆埋。 系 咁啊，其中见到几位嘅 運動員啦，咁啊除咗謝影雪之外啦，仲有見到咧就係香港嘅羽毛球一哥啊伍家朗啊，咁啊亦都咧就有喺自己嘅網上平台咧就分享，咁啊除咗咧就係拆嗰啲禮品包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奧運啊，即係選手村入住選手村嘅運動員啦，佢哋亦都會得到咧就是、大會送俾佢哋嘅一對黑色波鞋， 係、哦、 啦，咁佢哋亦都有拆呢對黑色波鞋啊嘛，哇，都幾靚，同埋啲人咧就喺度問啦，喂，到底嗰張牀咧環保牀啊，瞓得舒唔舒服啊？咁啊，見到阿伍家朗都話咧，其實係瞓得好舒服嘅，而且啊，根據翻咧以前嘅經驗啦，咁佢哋選手村入邊有啲嘅叫做物品咧，其實係可以容許啲運動員咧 留個紀念， 係啦，拎翻屋企咁樣嘅，咁所以佢亦都喺自己網上面咧分享咗嗰個寫住咧東京啊 Tokyo 2020嘅一張棉被喎， 係啊， 佢話到嗰張棉被都瞓得幾舒服喎， 係啦，瞓得唔舒服啊？點樣篤個金牌翻嚟啊？所以香港運動員加油啦！以至咧嚟緊，譬如殘奧啊、全運會啊，同埋冬季奧運，我估冬季奧運我哋香港未必有運動員參加啦，即係要 check 翻先知道啊。 冰壺 係啦，咁啊要睇睇啦。總之咧，即係為香港出力嘅咧，都加油打氣，俾心機。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I'm a big, no hole. What you got?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48分啦，听过有 Anson 边嘅 Crush On No， 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早晨， 早晨。 钟哥同埋阿 O，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即系喺社交平台咧见到最近咧就有人分享咗一条片啦。咁呢条片咧其实就应该系一个的士司机咧就摆上网嘅。咁、个内容咧就系讲有一对情侣咁就上咗的士，咁啊翻屋企啦。咁喺言谈之间嗰个内容咧就知道其实系佢哋饮过酒，咁、所以咧就唔揸车啦，就搭的士翻屋企啦。咁但系个男士咧就不停埋怨个女方，就话喂。 做咩搭的士啊？搭的士好贵嘅。如果系饮酒嘅，我知道要饮酒嘅，咁我咪揸车出嚟，我宁愿唔饮酒咯。如果我知道要搭的士嘅，我就唔饮酒咯，就自己揸车咯。 系啦，讲咗好多次。 其实嗰段片我谂大概七至八分钟， 重 复又重复，系啦， 喋喋不休，跟住就讲话喂，如果系啊，其实搭的士好贵啊，我哋搭巴士都得啊，跟住就讲咗一个巴士嘅 number 出嚟啦。 系啦，系啦。 最麻烦咧喺过程之中咧，佢又讲话自己住边区出嚟。 系啦，唔系同埋佢讲咗嗰个巴士路线出嚟啦。咁啊，嗰个女士咧就表现得非常之冷静，亦都非常之小鸟依人嘅，即系又呵翻啊，系啦，又尝试笑下咁样啦。咁但系咧，都期间都未平息到对方嘅怒火。咁我可能觉得有少少酒精影响啦，即系令到佢突然之间挞着咗咧，就冇咁快就冚得熄佢个火啊。咁佢亦都有话：你搭的士有冇问过我？有冇问过我先？咁样咁啊，后来咧到最后咧。个女士咧就使出一招小鸟依人嘅挨蹦蹦咁样就瞓咗落去嗰个心口嗰度。 呢个系咩？好女朋友系列啊嘛， 系啦，正所谓此女只应天上有系列就系、是、咁样啦。 此女指咩话？ 只应天上有， 只应天上有啊！ 直头觉得系出。叫做嗰啲咩？ 仙女下凡， 仙女下凡啊，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件事咧都引起网民嘅讨论。首先就觉得个女士嘅脾气非常之好啦。第二咧就因为即系嗰段对话里边咧，男士点解会咁猛整咧？就话你知道我哋而家嘅财政状况好唔健康噶啦，咁样。咁啊，你知唔知我哋个车位咧就好贵嘅，成四千几蚊嘅， 四千几蚊个车位，你估平啊？仲去搭的士，都跟住又讲翻话饮醉酒。 我咪唔饮啦， 我咪唔饮咯，我唔饮酒都得噶，一定要饮噶咩？咁类似好烦，其实你睇晒成条片啊， 我睇晒啊， 我睇咗头嗰两分钟即刻唔睇， 因为佢都系重重复复， 好闷啊，系咁噏住咯，个 rapper 咁样， 冇进展。 你食咗饭未？未食饭，我请你饮杯 tea， 饮完杯 tea， 你食咗饭未？我请你饮杯 tea， 轻啲 咁。你试下，我再讲多两次啊！你食手咁几添啊？ 系啊，喂，但系嗰、那个即系片中嘅女士，即系女朋友咧，都真系非常之好脾气嘅，系啦。咁所以咧，嗱呢段片咧就有唔同网民去到即系评论啦。咁有啲就话啊、那个女士好好，有啲就话啊其实男士咧都唔系冇佢嘅原因嘅。咁有啲就再即系加盐加醋咁啦。咁我就唔评论佢哋嗰件事啦。 好普通啊嘛呢啲事 系啦，即系家常嘅对话嚟嘅，我觉得系即系大家睇法唔同咁啊，再加上饮两杯。道土咁可能有少少压力，咁借势又抒发埋出嚟咁样样啦。咁不过咧，亦都有网民咧就提到一个点，我反而觉得呢一个点咧系大家需要注意嘅，就系之前都有试过有啲司机哥哥啦，就可能将自己拍到一啲佢觉得比较精华嘅片段咧，就摆咗上网分享。咁但系咧呢一件事有冇触犯到一啲私隐条例咧？咁？咁、我上网就 已经触犯咗噶啦， 你觉得系嘅？ 已经喺的士车厢里边啊嘛， 即系拍摄之后再上传上网。 我知系而家嗰个片喺的士车厢啊嘛， 系噶系噶， 拉得噶啦， 拉得 其实真系拉得啦，佢已经系侵犯咗私隐啊嘛，因为车厢里边拍嗰、那个video， 即系公共车辆里边嘅 video 咧。是不可以咁样俾人私自利用 upload 噶嘛？咁所以佢已经系犯咗噶啦。 系嗱，根据呢一个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阿杜生所讲咧，佢话嗱，的士司机自己咁样上传条影片咧，就属于佢个人嘅自由啦。咁不过行为咧就侵犯咗呢个乘客嘅私隐，违反咗呢个私隐条例同埋交通相关嘅条文。咁佢就推断啦，唉，咁应该系嗰个司机大哥一时之快啦，即系觉得威威啊， 觉得好笑咁样， 好笑。即系我估计咧，都有啲的士司机好靓仔群组嘅，即系佢哋自己啲的士司机围内咁样话啊，今日咧。车咗个明星啊，影张相俾你睇，呢啲一定啊。 喂，嗱， 其实几十年前已经有噶啦。 但系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咧，佢唔系喺呢个群组，佢喺边个群组发出呢一段片咧？ 亲子嗰啲啊？ 唔系、啊，系啊 ，O 应该有加入。 咩啊？烧麦， 烧麦关注组啊？ 唔系、啊， 几惊啊？大佬唔关事、啊。 烧麦关注组睇到呢啲， 真系好难会谂得到、 啊。你又知道我有加入？等等先。 唔、系，我话你应该要加 入。有阵时加入啲群组，我同钟哥加入嗰啲，你唔好乱咁加入、啊。 系你有兴趣加入？ 三上老师系啊，三上老师 三場老師教你講日語嗰啲喎，有啲嚇。 但係呢個離曬題啊，係咪先？同 三場老師教你講日語， 同頭先嗰段片嘅內容唔關事啊。 唔係啊，都係重複又重複啫啲嘢，有咩咁離題啫？ 你試下擺一條咁樣上去， 我成日都話， 睇下版主傾唔傾走 你。我啲日文叻過小白㗎。某一啲， 某一啲， 佢唔够我讲噶，系啊，所以佢唔出声啊，依家系啊。 到底系咩群组咧？系理财妙法喎，系咪咧？ 点解咧？因为就系佢讲紧个车位咁贵，唔应该咩财政唔健康嘅问题啊。 系啦，财政唔健康咁样就摆咗上去呢个理财妙法，按揭扣税悭税分享区嗰度。 有趣有趣， 有趣呢个系比较有趣嘅，系啦。你点会估得到喺嗰度睇到条咁样嘅片啦？好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即系问下呢一个私隐专员公署啦。咁都其实之前有一啲嘅案件咧，或者一啲嘅 case 都有提到的，任何人士如果怀疑其他个人资料的私隐被侵犯，当然就可以向这个私隐公署作出一个查询和投诉。 嗯、 而由去年至到现在，其实就不是接了很多这些投诉，都是接了四宗。不过呢，公署都有特别提到两点嘅。佢话譬如司机啦，係需要以一个切实可行嘅方式告知返你个乘客已经係启动咗一个闭路电视喺度、即係嘅摄录功能啊。咁有啲可能即係摆咗喺度佢未必开嘅。係啦，即係有啲威吓作用啦，或者冇电嘅。我嗰张就成日冇 memories。冇 memory 喺度嘅嗰張卡，咁、但係如果你真係開嚟錄緊嘅話咧，其實你都應該要一係就貼張紙，譬如喺嗰個 set 位嗰度、 啊。我有搭過啲 的士有貼張紙嘅， 咁、就好叻 啦。我自己都比較警惕一啲啊，即係可能摁腳咁樣摁得好緊要嘅，咁可能你都會俾人擺上網噶嘛。 係啊。 不過有啲 的士師傅咧，佢都有講，特別係揸夜更咧，佢 set 嗰個車 cam 咧就唔係為咗即係偷拍啊或者。拍呢啲咁嘅有趣事件啊，咁樣啊，而係咧為咗保障自己。 係嘅， 佢話咧依家咧治安咧真係冇以前咁好啊。佢話咧周之無日兩三日咧有啲行家就會俾人打劫噶咯。 但係保障同濫用係兩件事啊嘛。你可以保障自己，即係絕對應該添。 係啊。 但係如果你話嗰日冇事冇幹，係咪應該洗咗佢咧？ 係啊係啊。 咁你尚存係另一件事嚟嘅喎。 係啊。 鍾哥講得好啱。 如果你發現咗有即係不幸地有劫案喺你身上發生，嗰啲直頭係呈堂證供添啦。咁但係如果冇嘅时候你点解要摆上网 呢？啊，我又有张返个的士师傅棍我话、你哋啲行家依排成日俾人打劫啊，嘩真係好危险喎、不过依家唔係用多咗无现金支付嘅咩？其实啲贼人打劫都攞唔到啲咩、除非攞咗你架车啫。咁、跟住呢佢就静咗。佢答唔到我，佢一次答唔到可能着戴隻撈開工，哇！我戴隻撈開工咁得意， 可能而家就係唔係攞啲錢出嚟，唔係講呢個人pay me， 可能係咁嘅。係 咯，其實 pay me 有限額嘅，每日只可以千零二千蚊嘅。 你逐日 pay me， 哇！逐日 pay me， 唔係喎，你打劫個的士司機得千零二千蚊，當然打劫已經好唔啱啦。其實你都小題大做啦，你正正經經揾份工好過啦。 嗱，我又覺得咁，即係司機裝一個嘅攝錄機喺度咧，咁好似頭先你哋咁講，都去保障自己，呢個係應該嘅。即係其實佢哋都有風險，同埋可能佢哋嘅風險咧，未必係淨係我哋諗到咁簡單啦。係咪打劫啊，或者即係搭霸王車啊咁樣？即係可能中間即係佢哋自己係專業嘅司機，佢哋就知道遇到嘅情況可以係林林種種。咁所以拍低咧都有助，即係口同被拗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翻出嚟啦。咁、當然就唔係話即係呢啲家庭嘅芝麻綠豆嘅小事就擺上網啦。咁、第二咧就係話除非佢真係得到呢個乘客自願。同埋明確嘅同意咧，否則就唔可以即係用於收集呢個資料嘅目的以外嘅用途去到用，即係你包括你上傳啦。咁同埋就話咧，因為佢嗰個嘅車廂啊。佢個面積比較細，其實你嗰個攝錄機咧，同普通你喺街度啊或者鋪頭度裝嗰啲天眼咧，係都有啲唔同嘅，因為佢都好容易去辨識到你拍嗰個人個樣啊嘛，即係就算戴咗口罩都好啦，即係我相信如果鍾哥搭的士咁拍低咗啊，鍾哥，我當佢齋講電話先算啦，啊呢、這個係電視明星嚟嘅喎，咁、我將佢即係講電話嗰個內容就擺上網先咁樣，其實一擺咧就認得鍾哥你嘅啦嘛，咁、所以呢一個咧已經係構成咗係。收集咗個人資料啦，咁呢一個即係可能大家都要留意翻咯。 咁即係小心啲咯。 我基本上一上的士，即係如果搭的士啊，一上的士咧，我就會入定噶啦，咩都唔講，即係閉目養神。 電話都唔聽。 所以某種程度上，我情願即係講真啊，即係我會搭巴士，我會搭港鐵，我都好小巴，我都好少搭的士。點解咧？因為就係。 唔好意思啊，即係你有好多呢啲咁樣以為係一時之快嘅嘢咧，就會可能影響人哋一生嘅，所以無謂咯。即係希望各位的士大佬，即係攞咗你哋嘅著數之餘，即係保障自己啊安全之餘咧。唔好搞咁多其他嘢。 係啊，我好同意鐘哥就係、我睇完之後我就喺度諗啦，即係當然好多網民就食花生，唔 係 啊，我 你就係仙女下凡嗰個小女人，擺咗上去理財妙法嗰個區域嗰度，跟住你又紅咗啦。 係啦，雖然好多人讚我係咪先，但係我會諗嗰個男朋友一定會嬲到癲咗， 或者我段係 啦段感情仲喺唔喺度咧？可能即係嗰件事唔係咁大件事，擺喺上網就大件事嘅真係。 利用国际机场发动空袭攻击。另外，阿富汗塔利班继续攻占多个主要城市，据报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新华社发表长篇文章述评当前经济形势，文章话十四五开局之年，步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时与势备受关注，稳定恢复，稳中向好，但同时亦面临全球疫情形势持续演变、发展环境复杂等不少挑战。文章指出，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12.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一月至七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6%，截至七月底，外汇储备规模是32,359亿美元，是来之不易的坚实开局。开局之年，夏粮丰收，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新进展，高质量的长远布局，包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步伐的加速等。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2点，跌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63美元，卖出1753.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0.4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广东内陆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啊。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信号故障啦，咁列车经过呢个路段咧要减慢车速，预计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3至5分钟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咧有信号故障，咁预计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3至5分钟噶。咁乘客咧请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啦。咁讲翻中坏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啦，同埋红隧方向都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头先讲咗啦，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由于受伊利沙伯医院坏车影响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都系挤塞。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三位都是 DJ 界的劲人，曾经分道扬镳，但今时今日再次合体一下。Swedish House Mafia 有这首新歌 It Gets Better。 新歌可以话有鼓励的作用啦。Swedish House Mafia 有呢一首《明天会更好》，It Gets Better。短短呢几分钟咧，好似突然间去咗外国嗰啲好大型嘅 party 当中啊！舞池精品呢个礼拜咧继续上升两级，去到 Hong Kong Top Ten 第七位 ，Swedish House Mafia It Gets Bette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好 ,Kitty 同埋鐘哥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嗱依家气温呢 ,28 度，相对湿度呢 83%, 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最高气温呢大概32度嘅展望啦，周末期间呢间中有骤雨，下午初呢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嘅。咁天气唔错啦，唔知市况系点睇呢？ 晨光财经第一线。 立即请我哋嘅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Happy Friday，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Happy Friday 啊，三位，你哋好啊！ 系啊，咁啊，听到 Dicky 把声咧，咁啊，要睇睇个市况啦，交俾 Dicky 帮我哋总结一下咧，过去啊一个礼拜咧，港股嘅表现，以至咧星期五啊又做埋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哦，咁啊，先啊，即系答下 O 嘅问题先啦，即系我哋先咩咧？回顾之后咧，就去展望。 啱啊。 咁虽然咧就唔系话嗰啲咩季度啊、检讨啊、又季度嘅前瞻，但系咧即系每个礼拜五我哋都可以做同样嘅嘢。 啱啊。 嗰个嘅检讨咧，甚至乎嗰个嘅回望过去一个星期咧，我谂如果系香港嘅投资者咧，你净系买港股，好可能你都系嗰句有少少心淡噶。咁点解？因为见到外围。三大指數美國咧就日日都新高，睇下邊個新高咁解嘅啫。香港咧就真係咧就唔好話三高啦，就直情係好似係日日都低位咁樣。 係啊係啊， 嗱、低位都彈翻好多，恆指嚟講咁，但係咧就即係科指都彈咗啲，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好似外圍嗰種咁勁咯。咁冇辦法啦，呢段時間我諗大家都會睇到兩個字偵測就係主導一切嘅。真係要數白攬啊，真係要數一轉啊！咁啊，真係由呢一個咧，就係由反壟斷啦、網絡信息安全啦、教育啦、智能手機遊戲啦、嬰兒配方奶粉啦，甚至乎到而家咧，好似咧咩行業都關事嘅，網上賣保險啦，即係總之咧，你講得出嘅，佢都可能管得到。咁所以咧，而家既然咧，真係政策對於好多行業咧，都係會有加大即係監管嘅力度咧，咁冇辦法噶啦，咁一定影響佢哋嘅股價表現。咁所以。最好就避開咯，咁避唔開咁點算啊？咁啊，盡量揸少啲咯，咁都未得啊！唉，咁啊都冇乜辦法啦，一籃子咯，咁點啊？即係話賣大包圍式嗰種咧，就好過顧住一隻買一隻個股咯。咁不過咁，即 即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咧，即對於即啲所謂嘅內地嘅官媒嘅一啲嘅睇法言論影響到個股票市場，又或者咧內地嘅監管機構調控嘅一啲嘅措施會影響即個別行業，甚至乎直情可能會令到個別行業會發生一個即翻天覆地嘅變化，好似即嗰啲即課後補習教育嗰啲，大家知咩事啦？咁所以咧，即短線嚟講，最好咧就係揀一啲真係政策都會支持嘅行業啦。嗱，其實係咪真係咁難揀呢？啊，即係老老實實，我又覺得唔係嘅。譬如話，好似呢段時間，即係我嘅都夠膽講話愛股啦嚇，即係亦都經常都會推介。譬如話吉利汽車啦嚇，同埋都差唔多去到29蚊邊啦，咁即係續創新高。咁連比亞迪咧由高位回翻落嚟之後，而家咧 升翻上去啦。嗯， 系啦，又升翻上去。雖然咧就未去到個歷史高位，仲爭啲咁，但係近在咫尺啦。咁點解啊？因為你會見到內地啲數據，譬如中汽協就話喺七月份新能源車嘅市場係淡季唔淡噶噃，即係咧呢個產量同銷量咧都係再創咧就係呢一個即係無論係按年又好，按月又好，都為新高。即係簡單啲講，即係生意好好啦。嗱，不過咁。又唔係全部都升嘅，即係話大家都好醒嘅，市場都聰明，都會睇下個別邊啲股份真係受惠於呢啲數據咯。 嗯，係啊。 咁我想同阿迪奇講下咧，關於琴日咧呢個港鐵咧就派咗呢個中期成績表啦。咁個成績幾好啊，即係叫做即係暫時都 OK 啦咁樣，因為要多謝我啊。點解咧？因為我最近搭港鐵真係搭多咗好多，所以佢即刻賺咗錢啊，賺咗廿幾億啦咁就，所以哇，我搭咗咁多錢， 你搭咗廿幾蚊啫喎，但係 咁可唔可以喺暫時嚟講可以睇好少少咧？ 應該咁講啦，即係阿鐘哥呢個態度係正確嘅。我見阿李婷教練都係嗱，最緊要多謝自己先，係咪啊？即係人係 啊。 即係對自己都要有啲信心嚇，唔好淨係識多啲人。咁但係如果你話從呢一個角度去講咧，咁又真係噶噃嚇，呢個世界都係句説話叫集腋成裘噶嘛。即係一個鐘哥就可能一轉就廿幾蚊啫。咁但係你話好多人 千千萬萬個 鐘哥， 咁就廿幾億、 幾百萬個鐘哥。咁就唔得了啦， 系啊，仲要买埋港铁上盖嗰啲楼，啲物业，物管股嚟， 呢个先系重点， 就系呢个先系重点啦。Kitty 啊，钟哥，你哋觉得真系我同你嗱，不过就咁货比货就咁睇翻佢嘅业绩，喂，咁唔好讲多啊，即系起码今次中期都赚廿六亿几，咁你旧年同期蚀紧钱啊，虽然蚀少少，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从一个比較即係好客觀嘅數字，當然可能大家又會話，有啲物業重估嘅嘢因素喺裏面左右大局嘅，咁好啦，咁你咪抽埋呢啲嘢出嚟咯。咁但係如果純粹講話經常性嘅業務嘅利潤咧，喂，按年增長都有一倍一噶噃，咁即係表現都相當之好喎。咁不過即係物業嗰度咧就有啲倒退，咁啊重估嘅虧損咧都有，但係就收窄咗。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其實。真係舊年嘅虧損都係因為嗰啲所謂物業重估嘅因素影響，咁啊唔係話一啲會影響佢公司現金流嗰啲嘅數字嚟嘅。咁但係而家你話睇整體香港嘅車站嘅業務啊，即係話其他嘅收入啊，咁關注嘅焦點當然係佢未來嗰、那個即係、就是、究竟賣樓賣成點嗰度啦。咁仲有咧嗰啲即係基站啊，仲有好多嘅一啲嘅。即係改變用地變成咧，就係即係花碌碌銀紙嘅樓盤咧，有幾多空間咧？咁呢個都會係即係大家關注嘅。咁我會覺得都算係受貨啦。簡單啲講一句嘅話，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鐘哥啱嘅。你多謝自己之餘咧，亦都可能喺個股價同業績度都反映緊㗎啦。 下次我搭多啲仲多啊！ 係啊，嗱，講開運輸咧，不如問埋阿 Dicky 呢兩隻啦。理想汽車咧，尋日首掛破底；小鵬汽車咧，尋日嘅股價咧，亦都再次跌穿咗呢個上市價。咁但係頭先 Dicky 都有講，喂，吉利啊，比亞迪嗰啲咧，升得好靚仔， 優勝劣敗，使咩咁明顯啊 ？Dicky， 嗱，我又想知道其實個原因係咩嗱？大家都新能源汽車行業啊，係咪關呢一個即係來港上市呢個中概股嘅時候唔係咁靚啊，或者點樣？即係嗰個分別喺邊咧？ 啊，其实个分别最简单就 系 我冇叫大家抽咯。 系啊，呢个亦都系你听翻上个礼拜咧，我哋都有讲过噶啦。咁都话即系唔系只只新股咧都抌飞镖抌入去，亦都我背翻书先啊。Dicky 老师就话，即系其实美股方面，你中意你喺美股买仲好啦，一股一股买，唔使捆绑式攞住嚿大钱买港股嘅 IPO， 系咪咁样讲啊 ？Dicky， 多谢你啊，你啊真系即系够晒好朋友啊吓。嗱，当然 真係個對白、個說話、個睇法就係咁簡單。都係嗰句，無論第二上市，無論兩地同步第一上市，點都好，其實佢都係一隻喺海外上咗市再返嚟嘅股份。嗱，唔係標籤佢，只不過你如果要喺香港抽，第一日究竟係升與跌呢，我唔係搞爛嘅㗎。其實呢就只係睇下美股究竟收市係升定跌嘅啫。如果美股係跌多少少嘅，哦，咁你香港返嚟咪可能有啲即係有啲點講呀，嗰邊低咗嘛，咁呢邊定咗價嘛，咁自然就出事啦。調返轉，嘩，嗰邊升咗好多喎，咁跟住香港呢邊呀，一早定咗價啦，哎，咁可能有啲水位，即係純粹因為呢個所謂美股個股價表現點就係定奪於香港嗰個價格係點，因為即係都係嗰句 ADR 咧，同香港上市嘅股份咧就唔存在好似 AH 股嗰種情況，咁所以基本就同一隻股份嚟㗎。咁嗱，當然如果你話睇佢哋兩個盈利嘅基本因素咧，嗱唔講個車個盈先，我講個盈利基本個盈先，咁就真係冇比亞迪同吉利咁穩健咯，雖然比亞迪都唔係特別平價，咁但係即係冇佢盈利基礎咁穩定，咁呢個咪大家就會揀咯。咁點解大家都新能源車有一隻由高位可以跌八成幾，我而未跌八成幾之前已經喺呢度警告大家千萬不可以點頭咧？咁咪就係、是、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唔係淨係睇行業，唔係淨係睇中企協嘅數據。都要睇翻嗰間公司本身嘅營運嘅狀況先得嘅。 明白嗱，頭先阿 Dicky 咧講開港鐵啦、就收到港鐵嘅特別交通消息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由於呢個觀塘線牛頭角站至到九龍灣站路段咧有信號故障啊，列車經過該路段時咧就需要減慢車速。咁預計整體嘅行車時間咧需要額外多三至到五分鐘嘅。咁乘客咧請預留充裕嘅時間啦。 咁、今日咧我哋咧反而多咗啲時間同 Dicky 講埋呢一個話題啦。咁啊，股王腾讯下个礼拜三咧就放榜啦。咁啊，有听开呢个环节咧，会知道咧，喂，腾讯放榜之前咧，通常都会夹高噶嘛，都会升噶嘛。咁啊，散户可唔可以部署一下啦？比较实战啲嘅问题啊，你点睇啊？今次腾讯份业绩， 我觉得咁业绩咧就冇乜大问题嘅，但问题以个业绩就算冇咩大问题啊，都好啦，就唔代表个股价可以话真系夹到好多上去咯。嗱、真系好技术讲，佢而家都仲系俾条即系保利交通同中轴，即系二十天嘅移动平均线就即系窒住咗啊！即系考级咧，嗰个考试咧都高唔过廿日平均分，大概简单系咁理解咧。咁、你话仲有咧，就系话而家真系好似。鑊鑊咧都關佢事嘅，反壟斷啦、智能手機啦、嗰啲咩二選一啦，咁啊網絡安全，好似即係樣樣都有佢份。咁啊最慘就仲要有佢有啲仔喺美國上市嗰啲咧，即係嗰個調教你的力度咧就仲大少少，即係好似譬如話騰訊音樂咁啦。咁我會覺得咧，純粹講個業績咧就都唔會話有啲乜嘢好大嘅問題嘅。但係問題係大家會睇佢啲主營嘅業務，究竟嗰個盈利能力啊，真係十二歲以下唔准入金去玩智能手機，咁會唔會冇咗呢班小朋友玩咧，或者玩得冇咁投入，而未來同一個遊戲可能長遠嘅發展會差咗？即係我諗大家呢段時間都係諗緊呢啲嘢。不過咁講啦，即係之前嘅低位，就覺得乜嘢都反映曬，咁但係如果而家彈上去咧，去到即係目前而家呢一刻486啊，去到甚至乎即係500蚊邊啊，咁個阻力都會幾大。望上去咧，即係就算而家補咗一個所謂下跌裂口，向上再望上去，去到510蚊以上有一個好大下跌裂口啦。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叫做脱離危險期，但係你話係咪有個好大反彈幅度？即係除非係業績比我預期要好得多多多咧，先至可以做到啦。 完全明白曬。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領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咧，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持有吉利嘅。 好啊，唔該曬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拜拜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美食博览啊，点睇咧？两位拍档， 琴日咧我睇嗰啲新闻片啊。 大家都是冲锋陷阵咁样， 打仗咁样， 一嚟嘅，快啲快啲。 咁你有冇睇到佢哋买咗啲嘢食，但系又唔可以当场即刻除口罩食，咁点算？ 有啊有啊， 我睇到啲有啲市民嘅访问咧，佢话：哎呀，咁我哋嚟到咧，梗系想食啦，督下督下先有意思嘅，同班老友记督下督下咁样。 去咗边度督啊？你知唔知道？最 佢哋冇得督咯。 有啊有得督啊，入咗厕所督啊。吓，系啊，喺厕所督啲嘢食嚟食啊，所以其实系违反咗卫生噶，都系。即系你话除低口罩就有违公共卫生啊，喺厕所食咧就再有违公共卫生。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睇提咁多位朋友们啊，正所谓咩、病从口入， 系啊， 祸从口出。厕所并不是食嘢嘅地方。 我睇一个媒体咧，有趣噶，有个姐姐啦，上咗年纪噶，咁啊，哇，姐姐点解你买完嗰啲一蚊一只鲍鱼之后，即刻入厕所食啊？咁样，佢话鲍鱼可以趁热食噶啦。我讲好似讲得好啱咁，第二句即系话，但系嗰个记者都语窒啦。第二句咧就再问嗰个姐姐啦，就话啊，但系厕所好多细菌、哦，跟住咧个姐姐咧就讲话厕所成日都清洁嘅、哦，好干净嘅。喂，唔系咁可能，即系佢用呢两 又未必错系嘛？ 佢用咗两个咧，否定理论啊，用咗两 Q 咧，即系两个嘅对答啊。那个记者。可能都呆一呆，我系嗰个记者，我都喺度谂，啊，好似姐姐讲得好啱啊！鲍鱼梗系趁热食噶啦， 系啊。 第二， 厕所又真系成日清洁 喎。谂下喎，公共即系譬如一啲即系合乎规格嘅公共厕所咧，佢清洁嘅次数系真系多过屋企噶。 系啊，嗱，当然我冇话佢咁样系啱，即系只不过攞出嚟，即系。都几 大家讨论下啦，系、啊， 当然都冇讨论空间噶、啊。对于大家嚟讲，喺厕所食嘢就 系 唔好啦， 污糟 都冇讨论。不过啊，佢咁样嘅对答，我觉得好高智慧啊。 嗰、 那个 咪要再加多脚咧，譬如话以前喺我僆仔时代咧，我哋住嗰啲公共屋邨咧，厕所同厨房系同一个位嚟嘅，系摆埋一齐嘅，咁又系咁嘅啫。 系啊，系 真系咁嘅，系 可能你旧时啲公共屋邨空气流通啲咯，嗱夹硬讲啦，当然系。 咁啊，即系流通啲嘅，你以前冇冷气噶嘛，会开窗开门，即系扯啲风噶嘛。 系啊，有个对流作用，唔知系咪咁样啦。嗱，唔好再讲喺厕所食嘢，有人讲咧多啲人以为我哋渲染，叫人喺厕所食。 唔系鼓励嘅。 直情唔好啦，即系鼓唔鼓励，大家都知道啦，呢啲基本嘢嚟噶嘛。不过咁啊，即系入边都好多笋嘢嘅，咁啊话最平啦，10蚊又入场扫货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嘅区域啦，当中包括啦家品区啦、美酒区啦、茶展等等。咁啊，如果你话想入去买嘢食嘢都 OK 嘅，特别系礼拜六日啦，如果系好天气咁样，大包小包都要入去储下粮啦。有个别嘅一啲摊位咧，仲可以用呢个消费券。咁你用消费券咧？就觉得那些钱不是你的钱呢，咪是这样。 因为好像都有差不多近80%的商户都接受这个电子消费平台。 是啊，这样。不过有关方面以至呢有一些的展览呢，就算譬如美酒区这样啦，旧时呢真的整到一杯杯这样给你试一下喝。 现在不得啦。 你不试点买啫，其实酒呢你真的要试过先买得到的。你不能够就咁睇个招纸就可以噶嘛，因为葡萄酒嘅品种有好多啦，或者即系产区有好多啦。 即系你识唔晒咯，即系人哋讲完你都未必幻想到系点样。 我嗰个转头话你知啊，录到2047都得啊，话你听嗰啲资料，因为随手就已经沾来好多唔同嘅 wine knowledge 啊，即系酒嘅资讯啊，酒嘅知识咁样。 咁啊，好影响咯，即系其实可能 影响销情 咯。酒商系咯，即系喺呢一个展览里边，佢哋都算系首当其冲。 唔系，第一早都讲咗噶啦嘛。诶，咁、好过旧年你直头举办 都俾你摆啊嘛。 你今年都叫做有得睇，不过冇得食。 系啊，所以咧有朋友入咗去呢个酒展入边咧，佢话今年咧啲 promoter 靓咗好多。 用另外一个招来方法， 正常咩瘦色都可餐咁。 系啊，你 个样俾你睇， 去唔去啊，钟哥？ 咪咁咪上网睇啦，即系正如琴日咧，我都睇到有一个 真人靓过上镜喎、 上镜靓过真人噶嘛，通常 喂有得倾偈喎， 视像啊，大家 zoom 下咁样。我琴日咧就睇有啲都系啲市民嘅访问咧，咁佢就话：喂，地方太大。唔係太清楚究竟邊度打邊度，因為當然咧有某種程度上有好多咧，真係一啲 公公婆婆去嘅，咁、可能佢哋對啲路標啊或者啲指示唔係太清楚，咁希望咧有關當局咧可能做得清晰啲，或者俾多啲指引啊，或者話俾你聽啊，我哋呢度咧就係賣乜，嗰度賣物咁樣，等佢哋清晰啲咧。係， 其實工作人員都好多㗎啦、最多係咩咧？叫你唔好除底口罩啊，唔好偷 呢句講得最多，唔好除底口罩， 同埋唔好偷食啊，唔好偷食啊咁樣。因為其實 好有翻學嘅感覺，細個咧上堂唔俾偷食糖咧，硬係心思思想。 系啊，少少，跟住扮到自己冇食， 冇啊，系啊， 入定咗。其实老师 喺度捂住捂住， 老师咁一睇你个样就知系吹痛，做咩食糖啊？ 唔系，系直头叫你擘大个口，咁就系啊，即刻捉住你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三日系一年嘅第22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40日。1912年8月13号，巴黎医生加斯顿·奥丁发表声明，已经发现、分离并培养出癌细胞。声明指出，癌细胞扁平，由胶状体组成，当生长的时候会向四周扩散。到目前为止，癌症仍然是人类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医学界仍然未找到癌症的形成原因，亦未有特别有效的药物能够彻底治疗。三分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一的癌症如果能够早期诊断可以治疗，另外三分一的癌症可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约有八成癌症与环境和生活习惯有关。八月十三号出生的朋友拥有独特个性，经常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对人生抱住期望，懂得以欢欣快活的态度面对世界，对别人批评相当敏感，不喜欢任何束缚，具有领袖潜能。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带领团队向住解决人类问题的方向进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知道好多坏习惯会影响身体健康，但系有冇下定决心戒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九龙湾站路段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该路段时需要减慢车速。现时观塘线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三至五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港铁人员正处理事件。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会晤。谢曼透过社交网站表示欢迎秦刚到华府，并利用会面机会检视上月同中方官员会晤所提及的议题。谢曼强调双方仍然致力于持续讨论。新华社报道，谢曼欢迎秦刚到美国履新，表示美国国务院将为他履行职务提供便利和支持。秦刚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他将按照两国元首今年随即通话的精神，加强与美方的及时沟通对话，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保持密切沟通。秦刚会后说，对话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谢曼明确展述中方立场。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全国单日新增近19000宗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创新高。东京都新增近5000人染病，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多。

台话你知。 物料吊重机是用于建筑期间将物料运送至不同楼层，使用不当可以引致严重的意外的。 未获授权或者未接受过相关安全训练的人呢，是不可以操作和使用物料吊重机。 物料吊重机各楼层的闸门必须安装互锁式的安全装置，确保不会在任何闸门开启的情况下运作以及移动。物料吊重机的进出口，例如每个楼层的上落料位置，都要安装稳固的闸门。 记得要妥善围封吊重机槽，避免物料意外跌出机槽以外的位置而击中附近工作的工友。 在物料吊重机入面应妥善稳固地摆放物料，如果要运载松散建筑物料，应该将物料扎好或者用盛器盛载好。 还要留意物料吊重机不可以用来运载超出安全操作负荷的负荷物，同埋吊重机的安全操作负荷需要清晰地标明在该物料吊重机的平台或者是机笼上面。 最重要，物料吊重机在任何时间都不可以用来载人的，还要定期安排检验，做足安全，救你一命。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饮管啊！每日都会用好多饮管，你哋有冇用过？ 唔用噶啦，钟哥。 饮管啊， 唔用噶啦， 你唔用。唔等於人哋唔用， 哦，咁啊係。 我哋每一日仍然係消耗大量嘅飲管嘅。 嗯， 咁有冇諗過飲管點樣嚟嘅咧？喺超級市場嚟，喺士多嚟，還是阿媽俾你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究竟飲管點樣嚟？嗱，根據部分嘅文獻所講咧，其實飲管係一條圓柱狀，中間冇嘢嘅，叫中空嘅塑膠製品啦。主要嘅功效就係愛嚟飲一啲飲品啦，又或者愛嚟吸住一啲已经烹调好嘅动物肠骨里边嘅骨髓，其实可以咁样用嘅，啜佢出嚟啊嘛。 哦，即系食猪骨煲嗰只。 就 系 啦， 我有试过用呢啲饮管食嗰啲啱啱整好嗰啲猪骨煲，辣亲个喉咙，因为啜骨啊太大力， 好热嘅， 系啊，好热啊。 咁你哋有冇谂过点解你攞支饮管可以饮到嘢，又或者啜到里边某一啲特定嘅东西咧？个原理喺边度先？ 哦，呢啲系物理嘢。 系啊，系物理，我都记得神光百科讲过。不过我都唔记得啦。 咁即系话系时候你要讲多次啦。 系， 好简单嘅啫。因为当你吸走饮管里边嘅空气嘅时候，就会造成饮管里边嘅压力变少。明唔明白？ 明白。 因为吸走咗啊嘛，变少啦，所以令到同一时间咧。吸管外边嘅大气压力咧，就大过吸管里边嘅气体压力啦。讲一次俾我听下。 因为吸咗入去嘅时候，饮管入边嘅压力变少，大气压力即系饮管以外嘅大气压力咧，就可以 push 到啲力量入去。 系啦，于是乎咧，大气压力咧就会迫使饮管里边嘅液体上升，进而进入你嘅口部啦。就系咁样嘅啫。当你饮完嗰一啖之后。咁你咪离开嗰个饮管嘅， 系空气翻落去咯， 射翻落去。因为当饮管嘅压力同大气嘅压力系同等嘅时候，液体咪跌翻落去咯。如是者，你不断进行呢一个动作嘅时候，啲汽水就可以由个罐里边进入你嘅口部啦。 哦，我最中意就系揾条脷塞住个饮管，等啲汽水唔上唔落，哈哈。 有冇谂过古代嘅未有塑胶饮管之前 系？ 佢哋有冇用飲管嘅咧？ 梗係有啦， 用乜嘢嚟做先？ 我估竹， 我估植物， 植物， 竹都系植物。 咦，退堂鼓喎、 啊、，bamboo 都系植物嚟啊！ 根据古代嘅文献记录咧，以前已经好多人懂得用饮管噶啦、 嗯， 当然唔系用塑胶啦。咁譬如话喺一啲东方嘅文献里边咧，同埋西方嘅文献有一样嘢系共通嘅。原来佢哋第一样我哋饮嘅东西，当然唔系汽水啦，系、都系饮酒类嘅东西嘅、 哦， 即系我哋饮酒用嘅。点解咧？因为佢话当时咧，可能有一啲饮品咧，唔系净系得酒咁简单， 嗯、 可能系好似有一啲部分嘅调味料啊、 嗯， 可能有啲 即系 cocktail，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啊，正经翻啲先，就 系 嗰啲啦。有阵时可能放一啲叶落去，好似而家话放啲薄荷叶，咁佢系避免当你饮嘅时候，连嗰块叶都饮埋，所以咧就要用饮管去饮啦。嗱、 嗯， 咁譬如话根据呢一个西方嘅文献咧。出現過的物料呢就包括了有水草啦、 嗯、 因為水草都是中空的嘛 跟 住、嗯、就剪一段啦又或者是用紙啦、 嗯、 用竹啦或者甚至乎用一些甘蔗都試過的 同 埋、嗯、有一些用墨墨那條徑、 哦、 因為都是中空的。咁、 啊、 但是呢為什麼他們最後都是決定放棄呢因為某種程度上。 因為吃不到珍珠。 那段時未有的嘛。 是是是 因为嗰阵时咧，佢话如果用呢啲物料，呢啲物料本身嘅植物都有一种植物嘅味道， 哦、 而呢啲味道咧，好容易就会影响咗佢将要吸取嘅饮品嘅味道啦。 嗯， 无论你系浸喺度，或者当你饮嗰一啖，都会加添咗呢种物料嘅味道，所以最后咧就决定唔用啦。 嗯， 好啦，直至到几时咧？直至到去到美國有一位咧，就叫做佢原本係做開捲煙嘅製造商，阿、馬文史東啊。於是乎嗰日佢有一日咧就喺度做緊捲煙嘅時候，揾到個靈感，點解唔用紙去做咧？ 嗯， 於是乎咧應運而生嘅就係紙飲管啦。係、 嗯、 好啦，咁但係紙飲管啲人都當時咧，因為冇其他選擇啊嘛，都會覺得幾好嘅。咁因為即係冇咗嗰種另外的味道喺度啦。 係 咁，但係都係覺得，譬如你擺得耐、浸得耐。張紙會淋啊嘛， 嗯、 好似又係好似唔係幾好喎。直至到塑膠發明咗之後，咁先至取代正式取代咗用紙做嘅飲管啦、 嗯。 好啦，咁你有冇諗過？喂，用紙用塑膠做嘅飲管，每人可能都用多過一支啊！每日， 每一日啊， 有好多時候，譬如你飲兩罐汽水， 特別以前細個嘅時候啦。 候啦好啦，又或者全地球咁多人口都用飲管。咁你有冇谂过发明饮管嘅人系咪已经发咗达咧？ 系 应该唔系嘅。 咁、究竟系定唔系咧？ 唔系， 唔系。点解唔系咧？咁啊，崔杰彤，点解你觉得系咧？ 唔知啊。 嗯。 咁咁叻发明咗啲咁嘅嘢， 佢系叻发明咗啲嘢， 全地球嘅人都用。 但系你知唔知啊？佢冇登记啊。 嗯。 登记嗰个 copyright 啊。 吓。 咪大家攞咗去用咯。 哦、 哎呀， 问题就喺呢度啦， 真系、啊、 因为发明塑胶饮管嘅人并冇申请专利、 哦， 所以咧全世界嘅人都系咁用、 啊， 而发明嗰个人可能最后就自己都要喺街买， 哎呀， 冇办法拥有呢一支饮管啦，真系好可惜，但系冇办法，可能佢当其时好伟大，我觉得呢个系伟大嘅发明、 啊， 可以改变呢个地球， 造福咗人群咪算咯。 问题又嚟啦， 系 当然阿崔杰同话造福人群，究竟饮管？是不是真的造福了人群呢？ 咦，是、啊、其实是当时的方便的。 当时的方便，现在根据整个地球的生态来讲，其实影响、特别是这个海洋污染、 嗯、 最大部分也是塑胶的物品嘛、 嗯、 当中也有大量就是塑胶饮管、哦 嗯、 拿回水草啊那些、剪了它拿个中间那条东西当是饮管不过就想办法除了一些味它、 嗯、 那就环保了。 你即是现在有那些循环再用的 东西就 好了。 因为如果大家可能看很多纪录片里面有很多海洋生物其实都是被饮管缠住。 我、哦、看很多、啊。 很多。希望大家都尽量减少用塑胶的饮管。不要说减少程度应该可以取代。 嗯、 好了但是讲到饮管好像很万恶这样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真的不应该出现的 了、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饮管都有另一种不同的益处的 益处 是一个好处，即系如果你用饮管去饮一啲物品，饮啲饮料嘅时候咧、 嗯， 其实系对你有帮助嘅。 系 有冇谂过咧？ 饮得慢啲， 饮得慢啲，嗱，饮得快与慢咧， 因應嗰個飲管嘅長短去決定嘅。 嗯， 所以留意一下，而家咧通常飲管嘅長度大約係20公分嘅。 嗯， 點解咧？因為佢啱啱比而家常見嘅罐裝飲品高啲， 嗯， 太短就當然已經沉咗底又唔得啦。佢啱啱高啲，而呢一個嘅長度咧，正正就係啱啱好俾你用一個適當嘅速度去飲曬罐汽水嘅、 哦。 如果太長，你需要更多嘅時間；太短，感覺上你可能會飲得太快。你而家有冇攞住飲管呢？如果有嘅話，唔好飲住。你唔使放出嚟，继续咬住一口。港铁通知，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九龙湾站路段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该路段时速需要减慢车速，预计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3至5分钟，请乘客预留充裕嘅时间。 咁到底 有咩好处？ 有咩好处咧？ 好啦，讲埋呢个，根据报道。美国做了一个的调查，是来自口腔恢复医学系的研究团队发现，他说原来你用饮管去饮汽水是可以减少蛀牙的几率、 哦、 竟然是啊，为 什么呢？ 因为你直接就入咗去，好快就到达喉咙咯、嗯，即系你嗰条路径啊，即系饮品到你个嘴嘅路径就已经至终啦嘛、嗯，你好少再啷、嗯，即系喺个口腔度啷啊嘛。 就系啦，如果你就咁样成罐饮或者倒落一只杯度饮咧，其实汽水就会停留喺整个口腔里边， 系啲牙齿啊， 牙齿里边就会摄咗。相对地，如果你用饮管嘅话咧，就好似崔杰同话斋。果然是聪明伶俐，佢直接入咗个口里边，跟住落咗喉咙，冇咗，好、神秘地消失咗啦嘛，佢就唔会停留咗喺你嘅牙齿嗰度，变相就令到你哋牙齿嘅蛀牙情况咧大大减少。 哎呀，牙医最憎就系饮管啊！ 牙医都希望我哋牙齿健康嘅， 系嘅，系嘅，所以我哋每一日身边发生好多事。今日攞起支飲管，我哋不妨睇多啲，究竟佢嘅來源同埋佢嘅去向係點樣咧？ 身份可以再低，只要一秒我青春過，越墮落越绚丽，錯面經過痛楚。眼闭，温室里自强你，绵羊矜贵，书尊高贵地抱着猎人才是壮丽。我热爱的，如何不济，亦不需你诋毁。成长中英勇地爱。 中英勇地爱人，谁管他天？ 是自恃勇敢，不顾一切冲路灯， 现在就跟所爱 成长中心 13分啦，听过有 Jude 曾若华嘅《私奔记》，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 格陵兰系一个由冰同埋山组成嘅岛聚，当地人活喺大自然入面，淳朴而且单纯嘅生活方式，可以话系格陵兰同其他地方最不同之处。在那里很多人依然是会靠狗只拉动雪橇作为交通工具，雪地狗可以说是又可爱又靓又得意，还帮到手，当然是得人喜欢啦。但是当我们去到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摸他们啊，到底为什么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求 货品新商品，老少想更新，衰退巨谋惯，随便新牺牲品，谁人招怨恨，谁怕抹黑狗仔，劳动马匹即使呼叫，而其后也有无计剧到波鸡夜嘲笑，全部主千票，狼和狗高叫，谁可给我一票，在牧场也热同了，又狂叫又投票，力要手中每票， 同现今世界好多地方相比，狗拉雪橇都可以话是观光的交通工具。不过在格陵兰，雪橇犬就不是幻想犬，亦都不是观光犬，更加不是宠物犬。由于它们是真正用在交通运输以及狩猎的动物，绝对可以话是当地人谋生的伙伴。部分格陵兰犬更加是具有攻击性，因为它们保持了野性。保存这种性格的原因，是因为可以更加用作对抗强悍的当地野生动物，保护主人。所以如果你在当地见到没有被铁链绑住，也都没有在主人的允许底下，千万不要靠近或者捉摸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会攻击你的。不过格陵兰犬也都是非常忠心的，只要得到主人的许可，你也都可以跟他们玩，甚至乎去接触他们的。 昨天跟小白讲，你说去那些当饭那里呢，吃那些刺身啊，刺身饭未说得几片刺身。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咁跟住就即係你都有讲啦，讲完之后都息事宁人啦， 是啊， 好计 啊又话公司 policy 啊，又话 晏昼系咁啊。 总之就反映咗啦，自己反映咗。 喂，咁呢有网民就喺面书专业呢个叫众福飲食爆料区嗰度爆料啊。话将军澳呢有一间嘅酒楼呢，咁叫咗一隻78蚊嘅片皮鸭，想 跌嘅時候咧，就貨不對版啊嚇，咁啊放上網攻殺咁啊，網民反應啊兩極啦，咁啊你睇下呢一張相，你覺得 O 唔 OK 先？ 78蚊， 有幾片呢個？ 78蚊， 我 OK 啦，我接受啊，你咧？ 喂，都好多， 都有十零片啦，目測好似 都係例牌， 例牌咯，即係佢又一定冇一隻咁多，咁但係78蚊咁， 你想點啊？ 係咯， 我都係咁樣，算係正常，因為咧我自己咧。是片皮鸭的爱好者， 我都是， 是咩？ 系啊， 好似有同你食过片皮鸭， 我特登去食噶， 系啊，好似有 瞄住只鸭去食， 嗱讲啦又讲，好似有同你食过， 仲要咧佢煲埋汤添只鸭， 系啊，嗰个片皮鸭仲要系可以几食噶嘛， 系啊， 即系嗰啲鸭丝啊，我嚟炒， 系啊， 唔知嗰啲红椒、黄椒、青椒 嗰啲， 系啦，咁啊可以，我都好中意食，跟住咧我望到呢个图片咧，我就觉得唔好下下都。摆上网公审啦、 啊， 其实嗰啲片皮鸭嗰啲，首先你食得78蚊嘅片皮鸭咧，你唔好预咗超高质先啦、啊。 嗯、 有啲朋友咧就话，喂片皮鸭咧有依家咧兴食多肉啊咁样， 嗯、 即系诶啲片皮鸭冇肉嘅，我心谂拗晒头，片皮鸭系应该要有肉嘅，但系佢唔会厚切俾你咯， 多肉， 即系佢唔会成个即系成块好似。鸭扒咁样俾你， 要食烧味咁样咯，有嚿烧鸭咁样咯， 可能佢哋谂住好似鸭胸咁样一嚿上， 系啊，你谂住自己好似食烧味烧鸭饭咁样，个鸭胸成嚿咁，点会啊？同埋都唔系咁样食嘅，你上到北京食片皮鸭，佢都有阵时有啲肉还肉皮还皮嘅，咁但系如果你连埋嘅话，佢都唔会俾超级厚切嚟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有阵时即系 be fair 啊，即系公平一啲，即系唔好对饮食业咁 mean 啦， 系啦，因为。有时其实你出街吃饭都是即系开开心心咁样嘅啫。 你吃饭是求饱啊，唔系求气啊嘛，系咪啊？ 系啦，咁啊摆咗上网，跟住啲网民又话翻你， 何必 咧？ 真系何必咧？ 近住北假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嘅龙尾咧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咁啊排到去德宝花园。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荃湾分别有交通意外同埋坏车，有两段车龙啦。一段就系近住北假山花园嘅快线，咁而家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咁另外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影响到呢一段嘅车龙咧，排到去德宝花园。红磡道去海滨南岸方向，近住德安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避利街。红磡道去海滨南岸方向，近住德安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避利街。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而家排到去科学园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科学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咁讲翻西隧，较早前啦，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仍然影响到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工业贸易大楼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而家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翻粉岭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年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都是有三个大的困难的、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是吧，会有些咳啦、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呢好难分开嘅。咁你諗下啦，即係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系唔系呢，咁如果系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做安心囉。去到年尾嗰时候可能系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系好难分㗎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囉。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做好啊吓，道指标指咧齐创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咧升14点啦，标普500指数升1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1点啊，面对就业数据改善啦，通胀高企啦，好多嘅联储局嘅官员咧都出嚟讲话支持结束呢个量化宽松啊吓，咁啊系咪有机会收水咧？都系讲下先嘅啫，试下水温。至于港股表现点啊，港股表现咧就要睇下咧亚洲股王腾讯表现啦，港股 ADR 咧收市啊都要。咁啊，今日大市可能都会先低开，但系低开唔紧要嘅，最紧要高收啊嘛，有冇机会做得到？转个头你就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今个礼拜有啲乜嘢法律嘅议题要教下我哋啊？ 奥运会嘅火咧就睇住佢熄咗啦，咁啊之后啊巴黎再会啦。 系， 但系香港呢边咧，哇上诉庭啊着晒火喎。 啊，你讲边件事先？ 系啊，真系新鲜滚热辣啦！啱啱早两日啊出咗个判词啊，哇里边咧似乎都批评啊。责怪咧都唔少嘅机构啊，咁啊系咯部门啦、啊，咁啊话说咧就话有个青年啊喺报纸上面都有转载咧呢个判词嘅， 系 咁就话咧系都早几年噶啦，咁因为一宗贩毒案咧俾人哋告咗上高等法院，咁咧中间牵涉嘅曲折嘅情节咧就系、是、包括佢本来咧就系、是、同另外一个被告一齐俾人告嘅。不过呢代表佢嘅律师团队啦叫做就同控方傾掂咗數啦，嗰啲叫 clear bargaining。咁就话呢呢、這个青年认罪呢就撤销另外一个。不过当呢个協议完成咗之后呢撤销咗之后呢，咁本来呢有个叫交付程序呢就送啊青年上去高等法院呢准备认罪啊判刑㗎嘛。咁青年呢就改口啦，佢就话喂我唔认嘅咁样。咁因为法律程序里面呢就唔系讲下即系买跟住就唔买，唔系坚持 唔认系唔得㗎嘛。 系啦话嚟耍咩咁。咁所以就举行咗个程序呢理解一下。咁青年嘅解释就话呢喂其实呢佢本来呢就系、是第二被告呢就是佢自己打工个拉面店个老板嘅哥嚟嘅。咁就因为就话、哎、想借佢地址收啲嘢咁。咁虽然佢觉得古怪咁但係冇諗到係毒品，因为以为佢唔知啲水货定收啲咩嘢啦咁。而且佢唔使自己收包裹嘅。总之邮差叔叔去到摆啲张卡嗰啲 delivery card 嚟嘅啫嚇。 嗯。 咁啊，佢將佢交翻俾嗰個第二被告係咁嘅啫。 係。 咁實情都係佢嗰次，因為郵差擺咗張卡咧，佢姐姐咁攞起張卡，咁然後交俾人咁。 嗯。 咁所以咧，其實證據上咧，佢就普普通通啦咁樣嚇。但另一方面咧，海關咧就睇到個包裹裏邊咧成公斤嘅可卡因。 係。 於是靜雞雞唔出聲啦，就等人嚟收貨啦咁樣。 嗯。 啊，咁結果就捉咗呢個青年。咁往後咧，因為從青年嘅口中得知咧，原來有呢、這個。拉麵店老闆哥哥呢個人物， 嗯、 即係第二被告啦。咁佢哋就拉人啦，上去搜屋啦，就發現咗咧，原來喺呢個第二被告嗰個屋企裏邊咧，有成20包可卡因嚟。咁、嗯、但係咧，因為係有呢啲咁嘅協議咧，咁啊嗰個20包可卡因咧就並不好似1公斤嘅可卡因咁嚴重咧。咁、 嗯、 所以就撥開咗，就去區域法院就處理咗。咁青年咧就繼續咧就去高等法院， 嗯、 而青年咧係喺個法庭度俾口供咧，就其實咧啊佢自己咧就冇諗過話一換一啊嚇、啊，即係自己認啊，即係放人哋，全部都係個師爺咧同埋一齊嚟，有個女大律師咧嚇、啊、陪伴佢嘅時候咧，佢哋提出有呢啲咁嘅嘢嘅咁樣， 係 啊，咁但係阿師爺咧嚇同埋阿女大律師咧喺法庭度就梗係唔係咁講啦咁樣。咁當其時咧，就住呢個推翻自己嘅認罪嘅主審大法官咧，聽咗之後咧，都認為咧，咦，阿青年同埋佢爸爸嘅證供咧係有啲可信。佢爸爸就話：啊，我乜都唔知㗎。咁啊，拉麵店老闆就係話有啲免費律師幫我仔咁、樣，咁啊俾佢幫手咯咁樣。咁所以咧就容許，即係准許佢咧就推翻自己本來嘅認罪。 嗯， 推翻咗啫，就唔代表唔告佢㗎嘛。 嗯哼。 咁於是咧就控方繼續咧就檢控呢個青年，咁但係嗰個第二被告一早就唔使告啦嘛，咁就冇啦咁。咁涉及咗青年咧就單打獨鬥去到高等法院。咁件案咧喺高等法院開審嘅時候咧，其實主審法官咧聽到啲證供咧都覺得有啲問題 嘅。 咁咧就試過咧強力地咧勸喻咧就係、是、負責檢控嘅主控官啦嚇，翻去同控方傾傾嚇，睇係咪應該繼續檢控嘅。 嗯 咁但系多次咧用睇翻判詞就用強烈嘅字眼啊，咁就之後咧，控方都繼續檢控嚇、啊，都係話啊，咁啊繼續告咯咁樣嚇、啊。因為喺我哋機制裏邊咧，啊好多時就係話件案件嚇、啊，即使個證供咧係孤物論，你係咪信唔信都好咧，有時候就係由陪審團去決定啊嘛。 嗯。 咁目前嚟講，主審法官就喺法律上嘅權力咧。就唔係話樣嘢咁可以隨意嘅咁樣嚇，咁要檢控嘅時候就唯有繼續跟翻嗰啲rules 去行啦，跟翻嗰啲規則嚇。咁、最終咧就陪審團咧就定咗佢有罪。 嗯， 啊咁跟翻呢啲咁嘅案例咧，有咁嘅份量嘅毒品咧，自不然要判監啦，唔輕啊，23年啊嚇。咁、判咗23年監之後咧，咁呢個青年啊繼續去上訴啦，咁嚇。咁原先仲冇律師代表嘅添，咁、可能冇個有添啊，呢個情形嚇。咁、咧，當上訴庭嘅法官咧聽到呢件案啲案情啊，就用那樣嘅時候咧，就覺得事有蹊跷。咁、於是咧就齊咧將成個過程咧就要求咧啲錄音啊、對話啊，冚唪唥都攞曬出嚟。咁、往後咧就認為件案咧係有不公道嘅地方咧，判佢得直嚇。咁、好彩啦，即係。搵咗幾年啊，唔係幾十年啦，就放翻出嚟。咁但係上訴庭咧點樣光火咧，佢好多嘢鬧嘅。喺個判詞完咗之後咧，嚇佢有啲叫 postscript 啊，即係好似啲寫小説啊，啲 即係寫翻邊個講咗乜嘢，嗰、那個又答咗乜嘢咁樣嗰啲。 啲美語咧就話有炸問題嘅話，佢話咧即係譯翻出嚟嘅遺憾地 regrettably 咧，佢話呢個上訴咧似乎咧問題仲多過咧答案，而咧有關啲人士咧又好似唔係好有熱情咧去提供呢啲答案啊咁，但係講得好婉轉啊嘛，啲人唔肯講咧咁，咁咪有以下嘅問題，佢話第一，佢關係到嗰個師爺，原來個師爺咧。是有好多啊嘅案底嘅、包括但系并不限于咧就强奸啦， 哇， 企图强奸啦，啊，行劫啦，啊，暴窃啦，啊，勒索啦，屠肉啊咁嘅样吓。佢点解竟然有间律师行可以咧聘用一个咁嘅法律文员吓咁嘅样？ 上訴庭就唔知啫，個答案其實會顯然易見啦，係咪？啊，咁呢啲先有經驗啊嘛，咁先協助到啲啊當事人啦。 佢連裏裏外外嘅程序都熟曬啦，自己又入去經歷過，又俾人幫助過。 係咯，嚇、啊、經歷咁多次嘅經驗豐富。 嗯。 啊，咁當然咧，而家嚟講呢個制度咧，就係、點樣先可以做到法律文員咧？咁啊要律师会都好似一个名单上面咧，先至可以准佢做嘅、 嗯。法律文员咧，需唔需要读关于法律嘅课程噶？定还是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投考呢一啲嘅法律文员工作嘅咧？ 有个课程要读噶，有一定嘅资格噶咁样吓，咁啊唔系即系随随便便嘅。当然啦，亦都有人推介啦咁样。咁上诉庭嘅第二个问题咧，就话喂咁样样嘅履历嘅法律文员。啊、有咁嘅刑事記錄，喂，點解可以准佢入去懲教所裏面呢？啊，即係莫講話要去俾意見啊，探人都好似點解准啊咁嘅樣嚇。 嗯， 咁、嗯、個答案我諗就係、是、喂佢熟路啦，係嘛？ 嗯，有豐富越獄經驗啊嘛，你頭先 唔係咯，可能喺唔同嘅地方都入過咯，咁樣係咪有咩問題咧？啫、嗯，咁第三咧，佢話點解咧嗰個屋企揾到咁多毒品嘅人，竟然係撤銷咗？ 嗯， 呢、這个呢就应该就个证据呢是差啲啊细啲嘅，竟然又继续告，而且呢是用仲有啲枝节呢，就根本上喺中间审讯嘅时间呢、啊、其实辩方提出过呢，就话不如就将呢个青年呢佢、啊、可以提供一啲叫做不会损害自己利益嘅口供，即係俾料啦啊，转返个做控方证人呢去指证返另外一个嘅。咁可惜当时呢控方就唔接受。咁、 嗯、 变成咗造成而家咁嘅样咯，咁到最后呢上诉庭就话呢啲係好 serious 嘅 question， 好严重嘅、啊、需要呢係去回应，睇下有冇呢係司法公正呢係得唔到伸张。咁佢就话呢係 trust 嘅，即係相信呢有关方面呢係会係做嘢㗎啦。咁前日咁呢就大前日呢、那个判词就出咗。咁其实较早前呢就似乎朱勇官回应呢就话有啲嘢都做緊㗎啦，咁大家等着潮啦。 法律面前人人系平等嘅，有罪嘅就应该系会绳之于法，冇罪嘅就应该会无罪释放啦。 喺呢个系嗰个法律系统嘅目标嚟嘅、那个原则应该就咁样嘅。咁就住呢件案即使有啲特别嘅场面，不过最终似乎呢都系啊最后由法院呢法庭呢系睇到呢啲问题呢是去即系一一叫做解决啦，咁、希望唔好引致到有好重大嘅不公啦。 系咯，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嘅。总之都系记住嗰一句说话，就系、是、自己唔做坏事，就一定唔会受到法律嘅制裁啦。 系咯，亦都唔好随随便便有啊有着数就话啲免费，不如去啦咁睇清睇楚先好啊。 嗯，冇错， 便宜莫贪啊。 系，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 ，Bobby。 早上时间9:16有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收到港铁通知咧，观塘线牛头角站至九龙湾站之间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修复了，观塘线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的。 顽强又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 Jane 圣马力诺之心， 系咁啊！即系喜欢 DJ 嘅朋友咧，都中意鼓励下人啦。因为近排都听佢嘅作品咧，好有鼓励性，同埋咧即系好有祝福嘅感觉。好咁啊！1872388咧，呼吁大家打个电话嚟。咁点解讲鼓励同埋祝福咧？因为晨光 Morning Call 咧需要你嘅电话啦。咁啊，如果你都有啊想鼓励下或者想祝福下别人啊，咁啊即系都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啊转个头咧就会听大家嘅电话啦。咁啊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咧。祝福下你啲亲朋戚友啊，或者有啲结婚周年纪念日想庆祝下，有啲谢意想答谢一下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咯噃。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投资术语啊，好多朋友都听到呢三个英文字就趋之若鹜，名字系 IPO。乜嘢系 IPO 呢？原来 IPO 就系首次公开招股嘅简称。亦都系私人公司向公众发售股份咁话，咁有啲朋友就唔系好明乜嘢系短仓啊？短仓嘅意思就系投资者睇淡后市，预期某一啲证券嘅价格将会下跌，向经纪借入证券之后，将证券卖出之后再趁低吸纳，从而获利。呢、这个就系成日讲嘅做短仓，做短仓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你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咧就话何小姐喺度，早晨何小姐。 早晨， 系有啲乜嘢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啊？点唱俾边位？ 我咧移民咗喺英国嘅哥哥，希望佢喺地方生活愉快啊！ 哦，英国边度啊？佢咁啊，有冇成日同佢联络啊？ 佢周唔中打电话俾我哋啊！ 吓，有咩讲啊？佢 话讲到佢生活点咯？ 吓，咁点啊？佢哋啲生活 几好啊？ 吓，点好法咧？ 稳定啊！ 吓，如何稳定啊？ 点稳定啊？唔识讲啊，总之稳定啦、啊。 哦，咁仲有啲咩得意嘢同你分享下呢？喺英国 两个仔读书咯。 嗯，几大呀、啊、佢两个仔？ 一个十八岁，一个即系12岁。 哦，18岁佢差唔多出身咯，读埋大学就搞掂噶咯，系嘛？ 系啊。 系咁啊，你平时会唔会又帮佢哋手啊寄啲嘢去英国俾佢哋啊？ 间唔中啦。 啊，通常佢哋需要啲咩咧？香港嘅咩啊要？ 我都冇特别嘢，寄卡俾佢咯。 我寄咗卡俾佢，慰问下佢哋，支持下佢哋，系嘛？ 系啊， 咁啊，佢哋有冇谂住嚟紧啊，翻嚟一齐食下饭，或者你又过去揾佢哋啊？ 间唔中啦， 啊，间唔中，咁几耐一次啊？ 几个月一次啊？ 哦，几个月一次啊？咁而家要隔离噶，去到啊？ 去到啊？ 哦，照隔离系嘛？ 系啊。 哦，好啦，咁啊，你想点唱咩歌俾佢听啊？ 陈百强嘅歌。 陈百强嘅歌，好，帮你揾啦，多谢晒你嘅电话，拜拜。 天平自有八仙，三古老知识一个天。巡逻天庭，永无变迁。八字举世发展，但脚下有日却失足，从云上跌到凡尘。 看到仙人， 睇到 TV 播粤语片， 家中灯熄得闪， 移民欲念氹氹转。移民日日行商店， 仲要立碑， 头发要剪乱两寸。天庭有个小 线，为找那开心的八仙。云层飘来，降到海边，即刻感觉新鲜。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山，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喂，早晨早晨，喂，今日咧喺呢一个医生与你嗰度咧，我想介绍咧一位医生啊，俾大家认识嘅。 好啊。 系啦，佢就系咧叶永玉医生啊，咁啊佢咧就系啊喺呢一个1986年啦，喺港大医学院毕业咧，之后成为咗香港第一个女骨医。 嗯。 哇，咁佢啲骨头系咪好劲啊？真系好劲啊！系啦，咁佢而家目前咧就系呢一个港大嘅矫形及创伤系嘅荣誉顾问医生啦。二十年前咧，佢接触咗健力举重啊，连续15年咧系获得香港健力赛女子总冠军。 哇！ 仲有好多个本地纪录。 嗯， 哇，劲啊！真系，如果你话第日咧，即系平时你睇啲医生咧，佢都未必做运动噶嘛。 系。 是啊，我记得嗰阵时咧，你一同啲医生讲你跑步咧，佢就话俾你听，啊，又伤骨头又伤腰骨啦咁样。但系终于俾我见到一个咧名医， 系 佢自己中意跑步，佢话唔关事嘅，冇问题，咁样咯， 系 啊， 呢一个就系举重嘅， 系啊，呢、這个举重嘅吓，咁、啊、样啦。咁跟住咧，去到呢一个8点钟啦，就有法援之道啦。就同工傷有關嘅賠償啊，咁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啦。我記得工傷嗰啲咧，成日都有啲人包攬訴訟。哦，你有工傷啊，咁又有啲人可能摸上門揾你啊，你賠咗之後又分啲俾佢，嗰啲嘢犯法嘅、 明白明白。 好，咁去到咧呢一個9:30啊，就沒有不可能啊。咁我哋咧就呢个残奥在即啦嘛，咁究竟啲嘅即系残障人士喺运动方面又系点嘅咧？咁今集咧就系叫做当剑尖碰上对手时啊，咁就会介绍两个运动员啦，一位咧就系 Irene 啊，咁佢天生咧就患咗呢个脊柱裂啊，要长期坐轮椅嘅，咁咧佢啊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啊纯粹诶不如做下运动啦，咁啊接触咗呢个轮椅剑击啦。另外呢一位呢自细呢就係、是、呢个运动健将嚟嘅，就係、是、阿嘉文呢，咁佢呢就啊因为6岁嘅时候呢即係、就是、做运动呢伤咗呢一个脊髓神经，之后呢就去搵运动嚟做，睇下有啲咩啱自己，一就搵咗呢个轮椅剑击啦。咁、去到11点呢，喂、哎、零距离科学最强相比係会讲一个呢赢过好多金牌嘅轮椅运动员啊。 好，我哋一齐睇下啦，非常精彩，唔该 Kason， 唔该 K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观塘线九龙角。港铁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之间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临时修复，列车可以安全行驶，观塘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该路段早前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要减慢车速。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属本土病例，江苏占26宗，河南14宗，湖北、湖南、云南都有病例，境外输入52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34宗，本土病例占5宗，嚟自湖北同河南，境外输入29宗。內地至今累計94,260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87,740人康復出院。南韓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容假釋出獄，法務部假釋審查委員會早前閉門會議之後表決通過假釋李在容的議案，但對李在容進行的就業限制處罰維持。李在容被指在2017年2月向时任总统朴槿惠和亲信提供近300亿韩元贿赂，帮助他继承经营权。李在容其后被判监2年6个月，

后生嘅时候未必有咁多钱傍身，所以好多长辈就会同你讲留翻个钱啦。但系通常年青嗰个都系唔会听佢讲噶啦。琴晚我有个朋友好怒气打俾我，佢话同个仔因为讲关于洗钱嘅问题，大家闹起交上嚟。佢个仔今年15岁啦，大个仔啦，平时都好悭俭，仲好孝顺添。咁有啲乜嘢闹呢？话说佢平时俾个仔嘅零用钱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咁俾嘅。当然每位家长俾零用钱嘅方法都唔同，有啲可能系每日俾，亦可能系一个月俾一次。佢个仔平时咁生性，应该唔会有矛盾啦。我朋友话呢几个月佢个仔唔单止悭俭，直头系非常悭俭，食都唔舍得食，亦唔会立乱买嘢。我话咁你应该开心啊。我朋友话殊不知今日佢买咗部游戏机翻屋企，原来之前悭埋啲钱就系为咗买部游戏机。我话咁佢自己悭咗啲钱买啲自己想买嘅嘢冇问题、啊。我朋友好大声话乜嘢冇问题啊？呢个系好大问题。我问佢问题喺边呢？佢即刻话咁咪大洗咯。就系因为咁，佢两个就闹起交上嚟啦。我朋友嘅睇法系，我俾零用钱你系希望你买嘢食，买啲有用嘅嘢，唔系俾你用嚟打机嘅。但系佢个仔就觉得，佢冇额外问阿爸再攞钱，只系自己死悭死抵，情愿食少啲喺有限嘅资源里面，唔额外增加其他人嘅负担底下，满足自己嘅欲望，冇做错任何嘢。你觉得边个啱，边个唔啱呢？唔同年纪，大家有唔同睇法。阿爸觉得你咁样洗钱就系唔啱，我俾钱你系有特定嘅用途，食饭系啱，买本书好啱，但系唔应该攞啲钱去玩。游戏机基本上系家庭里边唔应该出现嘅违禁品，因为大部分家长都会觉得小朋友打机就唔会读书，读书嘅小朋友唔应该打机。我问个朋友啦，你自己有冇打机啊？佢话大人打就得，小朋友唔打得。听佢怒气完之后，我再问佢，如果你个老板每个月出粮俾你，但系要你限定你啲钱使去边，咁又得唔得呢？隔咗几秒钟，我朋友话啦，我系佢老豆，唔系佢嘅老板。我就话啦，就系因为你系佢老豆，所以更加应该俾佢自由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直至昨晚，我都觉得推测天气不易，骤暖骤冷，气温每刻幻变，像个梦魇。但这夜我却不觉得推测天气很易。若你愿意抱紧我身，用爱代替怀疑，这世界气温会有200 degrees， 暖到要爆炸。When you hold me，会有200 degrees， 暖到要爆炸。Like my body， 在这夜我那些眼波，假使可以写字，定会为你写篇爱诗，用爱做我宋词。若你会意，这刻气温200 degrees， 暖到要爆炸。 Like my body， 这世界气温会有200 degrees。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嚟到呢个 Happy Friday 咧，唔知道大家系会出去食饭，定系真系花少少心机同埋时间咧煮一餐饭喺屋企，即系撑下台脚又好，同屋企人开开心心食餐饭又好啦。 我想唞下， 你想唞下？ 系啊， 咁 喺屋企食咯，喺屋企食咯，最好噶啦。依家咧嗰啲食材铺咧，其实啲食材都好优质嘅。你买晒翻屋企咧，就咁开个炉啦，跟住烚佢哋啦，跟住落少少，连嗰啲边炉火锅汤底又得，你中意加啲味淋，加啲日本豉油落去整寿喜烧又得， 系啊， 其实都可以好简单， 都可以 好 好 食 咯。 咁头先讲啦，寿喜烧就系、是、味淋加甜日本嗰啲豉油，跟住加少少清酒咧、 就 已经好正。 如果你真系再懒啲咧，现成都有寿喜烧汁加水。 咦，我又中意自己整个寿喜烧汁，点解咧？可以加多啲，我中意啲酒味浓啲。如果喺屋企食咧，我就会可以酒精上脑都得啊嘛。 唔 系呢个比喻嚟啫，比喻嚟嘅，我唔会酒精上脑嘅。 佢好有节制嘅，系啦。 最唔中意饮酒啊，见到啲酒啊。打爛佢啊！直情 係啊，飲完又 肥啊，肥啊，耗水啫，唔 係 肥。 不過你講得啱嘅，就係而家因為市面上咧買到嗰啲食材都好靚嘅，咁所以喺屋企即係俾少少心機整，再加埋咧你個擺盤擺得靚咧，其實即係影相擺上網咧，好多人都會話：哇，呢個係咪可以擺喺餐廳賣啊？買咧百幾蚊？唔係啊，我咧 下邊嗰啲潮語哇！咁好食得唔得噶？嗰啲咁樣，好怕。 而家啲留言個個都係咁。 咁好食得唔得噶？咁靚得唔得噶？咁樣係。 但係幾開心嘅，我覺得有時譬如即係你睇到人哋將佢哋煮咗嘅嘢食擺上網，跟住大家即係雖然大家唔識，但係佢又唔會喺度即係 challenge 你，咁仲會話啊，可唔可以分享食譜啊？點解可以整到咁靚？ 你會唔會分享啊？ 我冇參與嗰啲關注組咯，即係我冇去到咁公開咯。但 我有啲朋友 喺自己嗰度分享， 即係有啲朋友一問咧話，譬如你去嗰間 cafe 好食啊，打卡好靚咧，下邊咧好多人問哇喺邊啊喺邊㗎咁樣咧，跟住咧我個朋友就話嚇。在哪里你自己 search 啦。其实没什么义务去答你。我有些朋友 mean 一点那些是这样。你会不会答、 我都尽量会答。 你亲民路线咯、所以你这么多 fans 咯。 咁不要这么说。 但我很 mean 的朋友都很多 fans。 所以其实不同人都有不同的 market 的。 所以我决定在中间。 面得嚟咧又亲和， 系睇心情咯。 亲和得嚟咧又面，咁就可以攞晒你同埋佢嗰啲 fans 啦。 咦，又得喎， 系嘛？ 喂，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食谱咧，都系摆咗上网之后，即系唔系我啊吓，即系有位即系厨艺了得嘅朋友啦，摆咗上网之后咧，我就见到好多网民之后咧，跟住佢咁样整咧，又 po 翻张相出嚟，即系话啊，多谢你俾咗个 idea 我，因为呢一个饭咧其实好简单去到煮，即系佢都唔需要特登有啲咩食谱，纯粹佢可能就系、是。provide 個 idea 俾你，點樣擺得靚啲？就係、是、一個咧日式嘅牛扒飯。咁佢咧就將首先將塊牛扒咧煎得好靚啦，煎完之後咧就將佢切到一塊塊或者一粒粒啦。咁啊睇下你中意係點樣嘅口感，可以片狀又得，你中意咧好似一粒色仔咁樣又得。咁啊切開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哇，佢嗰塊牛扒煎得靚嘅時候，外邊咧就啡啡地色啦，有少少焦香嘅顏色啦。 入邊咧個橫切面就紅紅地色啦。 入面嘅橫切面就紅紅地色啦，然後咧喺一個日本米飯上面鋪一個靚仔嘅樣子，喺中間 牛扒關注草，係 啊， 呢個名。 跟住咧就喺中間嘅位置咧打一隻咧真係可以。叫做 claim 係 啊，可以即係生食嘅蛋啦、啊，咁樣一啲靚啲、好啲質素嘅雞蛋擺喺中間，哇！成個樣咧真係好似一個太陽咁樣，中間係橙黃色，側邊咧一粒粒嘅即係紅紅地、啡啡地色嘅牛柳咧就鋪曬喺側邊。咁有啲人咧，我見到即係跟住呢碗飯整咧，佢仲加少少紫菜喺上面，加少少芝麻喺上面。哇！其實即係好簡單嘅一個飯啦、啊，咁但係咧。睇又正，食又正，隔住个 mon 都闻到香。 哇，好肚饿啊！唔得啦，即刻去食个早餐先。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咧，虽然咧系呢个叫做九点几未够十点嘅时分啦，但系咧都想讲下呢一个咧，小雀同埋呢一个嘅好挂住去旅行，但系冇得去旅行，可以思慰自己呢一个去旅行嘅感情嘅方法嘅。嗱，我知道香港好多朋友咧，如果去日本嘅时候咧，都中意喺当地咧去睇下一啲洋酒厂啦，或者甚至乎系帮衬一啲日式料理啊等等咧、就去饮少少当地嘅清酒嘅。嗱，唔知系咪因为配合埋个环境同埋嗰个。旅行的氣氛咧，喺嗰邊飲日本嘅 sake 咧，係同香港嘅零舍唔同嘅。嗱，我啲朋友係咁講，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唔飲得嘅，所以咧我最多咧只係試過，譬如人哋請我去食飯咧，我就飲少少咁樣試下味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可能如果中意飲日本清酒嘅朋友咧，就可以喺香港試到好多唔同嘅清酒啦。咁啊，皆因咧香港就有一個期間限定嘅叫做清酒販賣機嘅地方， 正喎、啊！呢、這個好似咧扭蛋機咁。咁样一排排排晒出嚟，有好多唔同牌子喎，系咪啊？ 嗯，冇错啦。咁佢就即系类似系，好似阿欧话斋，好似扭蛋机咁样啦。咁你知扭蛋机平时咧，即系大家最方便嘅咧，就系睇到个招牌，见到有啲咩名目，咁啊，譬如中意嗰个卡通人物，或者中意嗰个公仔，或者中意嗰款产品，咁你就可以去尝试啦。咁其实佢呢一个所谓嘅清酒贩卖机咧，嗰个嘅特色系差不多嘅，都系喺佢嘅封面嗰度咧，就标志住系啲乜嘢品种嘅酒啦。嗱，我估如果饮开清酒嘅朋友，应该会熟啲嘅，即系譬如见到。个名已经大概知道系咩味，或者知道系咩成分。 小白饮开啊，小白清酒系。 咁又冇咁讲，一齐研究一下啫，系咪？ 系啊， 点都有个牌喺度嘅。 啱嘅，啱嘅，啱嘅。 系成为呢个大使，佢系大使。 唔系佢系利酒师啊嘛，阿小白系 清酒嘅利酒师。 利酒师嗰、那个利字咧，唔系一条利嗰条利喎。吓，系啊， 口字边嘅。 嗰、那个利字点解啊，小白？ 都系品尝、 品评系咪啊？劲啊劲啊！咁你可以去睇一睇嘅。嗱，咁佢其实咧一系列里边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价钱嘅。咁佢而家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我觉得佢呢一个安排都 OK 嘅。咁你就可以即系譬如上网，咁你睇定有啲乜嘢嘅款式啦。咁你系上网之后咧，就自己去选择咗你想要乜嘢先。咁然后佢就会俾个 QR code 你嘅。咁、你去到咧入场嘅时候咧，你就 do 翻个 QR code 咧，跟住佢话咧你行埋嗰部机嗰度咧，摆只杯入去咧，佢就会自己出 某一個即係科聯嘅酒，然之後就落去一個容器嗰度咁樣。 係啊，好方便。 佢啊，而家係咩都高科技。上次阿小白話買書都係 do card， 即係好似嗰啲飲汽水機嗰啲咁樣擺落去撳一撳。 冇錯啦，細個都係咁啦，自由針都係咁噶。我哋細個喺呢個咩便利店啊， 佢嗰個製式咧其實幾似咧嗰啲咖啡機，即係你有時食自助餐咧，咪有啲大型嘅飲品機嘅，即係譬如話可以揀茶或者係咖啡或者之類咁樣啦。其實佢嗰個樣咧完全都係嗰一個品種嚟嘅啫，即係好似啲冷熱水嘅機咁樣啦。咁你擺個杯，或者咧，如果佢有另外一啲咧，就可以擺個樽仔入去嘅。咁、然後佢每一個機嘅封面咧，除咗寫咗嗰個酒嘅名之外咧，亦都會話俾你聽產地啦、成分啦，或者係各樣嘢嘅含量嘅。咁大家如果真係未必真係好熟悉呢個酒嘅時候咧，就可以去觀察一下，睇下會唔會有啲好得意嘅品種啊，或者成分咧可以適合自己咧去試一試咧咁。咁我覺得呢個地方咧。其实如果就算你不是买酒呢，你走过去经过看下看看一些不同的品种，或者看看人怎样自斟自饮，其实都挺得意的。 打卡都好啊， 是啊， 试完之后可以去看看维多利亚港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我都想问。 他是不是又是在尖沙咀那个商场那里做 的？no, no, no, no, 因为呢 no, no, no, 我们之前都有倾谈过啦，说喂尖沙咀那里都有个期间限定，讲半年定一年之前，我就不知道啊 Barbie 讲这个呢是不是已经移师了去另一个地方 了。这个咧就啱啱开始嘅啫，咁咧就系喺旺角嘅某一个商场嘅，系啦，咁啊，即系如果经过咧，就可以去睇下，因为咧我自己咧就真系未试过咁样买酒嘅，咁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咧，因为我本身系 食咯， 堂食， 会唔会喺嗰度？我知系扣一分噶啦，难到咁。 你见我都真系俾啲人做笑声，你好俾面噶啦，已经。嗱，我自己觉得 你唔好叫我今日身体虚弱。 你就咁样系， 佢用佢剩余嘅眼神嚟杀死你， 系啊， 死咗啦， 好俾面。我觉得佢得意嘅地方就系咧，譬如有啲朋友仔好似我呢啲咧，唔系真系成日饮嘅话咧，其实系好抗拒会买一支酒翻屋企，唔知等到何年何月嘅。咁但系咧，因为佢系譬如可以即场试啦，或者其实佢系提供一啲咧劲细樽，即系好似啲酒板咁细啊，嗰啲樽咧俾你自己入去斟嘅。 系啊， 咁如果你想享受嗰个斟酒嘅过程，或者你真系想去睇下啲唔同嘅酒嘅名啊，或者啲成分嘅话咧，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机会，你可以去自己睇睇嘅。 喂，约你去饮酒啦，钟哥，好嘛？咁样。你身體虛弱，所謂酒精能治百病啊！ 消一消毒啊，幫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